张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啊！ 系风骚发文嘅时间，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蕊仔。 大家好，我系小羊羊啊。 大家好，今日系11月11日，猜一句成语。 11月11日， 猜一句成语。 四条一， 边有四条一嘅 成语？独一无二。 啊，啱啦，好嘢！ 哇，好叻啊，李丽啊！ 佢今日爆灯， 喂，又名双棍节， 系啊， 系 啊， 好啊，云庆祝啊， 我知 道，好庆祝啊， 我知道啊， 有咩知咩啊？你三个知咩啊？ 买嘢咯， 啱啊，就系买嘢庆祝啊， 梗啦， 好嘢。 早晨，早晨啊！呢个星期一早上陪大家有我哋四个啊，风骚快活嚟啦。Got me hypnotized. Don't stop what you're doing to me. My angel from above lying next to me. How did you know that I'd be the one?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only just begun. Doing all the things that makes my heart sing. Kee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you sexy thing. How did you know I needed you so badly? How did you know?早上这个风头投资今晚又好像会来到我们的附近，那可能会挂一号感解和，那大家留意天气。阳光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啊，未来数天咧，天气不稳定啊，狂风骤雨，风势颇大。咁大家留意住呢，出街啊玩啊，翻工都系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咯。好，啱先我哋星期一嘅节目，各位拍档咁样听众，你好。周记边个先啊？我先啊， 好啦，诶 嗱，应该咁讲啊，我咧已经预咗呢个十一月咧，都唔止周记啊，月记啊，系一个学习嘅月份嚟嘅。点解咧？因为我上个月咧本身有啲工作行程咧，就十一月应该都几多几忙嘅。咁但系咧，因为有啲改变，咁变咗 mark 咗啲期咧又。 唔使做嘢咯，依家咁臨時臨急咧，即係睇下有冇啲臨時臨急嘅工作啦。如果冇之我冇嘅話咧，咁我應該嗰啲日子就急咗喺度啦。咁我同自己講，唔可以浪費，做啲咩咧？學嘢，因為我上兩個月咧係冇乜點跳過舞嘅，因為太忙啦。咁今日會跳翻舞啦，學翻啲 language 出嚟，睇翻多啲戲啦。 哇，佢真係好勤力， 唔 可以俾自己難噶。因為我覺得咧，做我叫聲稱即係所謂嘅 freelancer 呢自由工作者啦，你一得閒咧就好大機會出事嘅，因為我已經知道咧過去嗰十年嘅經驗咧，人係有惰性。 出事會點啊？即係出啲咩事？ 首先第一，生活嘅習慣，你冇嘢做啊嘛，你唔使做嘢嘛，可能你會瞓到11、12点。 哦，輕啦。 你嘅午餐等於你嘅早餐，之後你夜晚咧就會褪你嘅生理時鐘，可能褪到有2、3点 先瞓啦。 日日就係咁樣，你就好難改啦。咁之後你瞓唔到咧？你個人又冇心機做嘢咯，你連做運動又唔想做啊，約朋友出街又唔想出街，學嘢你又記唔到入腦啊！你話算啦，咁攰唔好去跳舞啦。哇！你成個好似骨牌效應咁樣，就變咗個躺平嘅廢青，我就最唔中意嘅。 聽唔聽到？ 哇！可以， 如果我早啲識啊，楊楊，我諗我今日嘅成就好高， 不止你而家都好高啊，都追唔到你噶啦。 其實你有時真係需要啲咁嘅啦啦隊隊長啊，係啊，咁你耐唔耐話俾你聽，有冇跳舞？有冇練舞？有冇做咩？有冇做咩？跟住你就話。 但系咧，你講得好啱，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啲叫做躺平，同埋一個冇嗱起身咧，有啲人話瞓到自然醒， 即係冇乜動力嘅日子。 其實瞓到自然醒咧，呢一樣嘢咧都係有少少危險嘅，因為你越瞓只會越晏，同埋你起咗身之後 會嘔嘅個人 冇咩做喎，不如再瞓。 間唔中可以。系啦，又唔需要對自己咁嚴厲， 係。因為我都經歷過嗰個期間，即係有一排咧，即係有兩年到咧，即係完全冇乜特別嘢，好急趕要做，除咗係送小朋友翻學。咁送完翻學之後，好似已經冇曬即係動力咁啦，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咁啊，不如又 hea 下啦，又即係唔知點樣，好似找不著一個目標， 只會越沉。即係一沉百踩咁樣做 嘅。我都試過有一段日子咧，即係又冇乜嘢做啦，晏晝。开住个电脑谂住做嘢啦，啊点知玩最低能嗰啲游戏， 踩地雷嗰啲， 同埋吹雷嗰啲， 嗰个排啤牌嗰个， 哦，一玩又几个钟， 玩多两铺啦，又两铺，跟住话睇住个天黑，因为个天一黑，自己就 有冇内疚， 好内疚， 系会噶， 嗰个感觉好唔好啊？ 内疚两分钟啦，跟住就话搵啲嘢食下先，咁唔惊， 继续嚟啦， 系啊，唔系我都 OK 啊，我觉得你。你自己的人生嚟噶嘛？你想点过咪点过咯。 唔系，系 你有冇影响到其他人？系咪先？ 唔系，真系好似杨洋话斋，浪费晒啲时间。 睇书啦，同埋搵有几本书都想睇啊。譬如悠悠之前借咗两本俾我，仲未开波，可以睇翻啦。 系啦， 咁大家咧，大家嘅周记点啊？ 哦，好。我因为太忙啦。啊，星期六咧，我好开心，因为其实而家你都开始咗有一啲嘅即系密集嘅运动，咁就有个 core training 咧，就每个礼拜六都会去嘅。我真系觉得。真係好多謝你，因為其實咧，他著咗呢個毛之後嘅話咧，我冇放棄咯嚇。因為其實有一次咧，有一個星期咧係做一個 training 咧，就做只腳嘅，做到我係行唔到。如果係以後咧，我同自己講就咁想放唔去啦， 唔得， 我會嬲嘅。但唔知點解就係當我想放棄嘅時候嘅話，就會有一把聲喺下邊嗰度， 唔想 放棄，唔可以放棄，係啦，有冇搞錯？你放棄，你簡直係廢柴咁啊！咁跟住我就同自己講唔緊要去。咁嗰日其實都好大風，同埋打緊3号风球添啊！咁我就谂住真系唔紧要啦，因为揸架车去咁啊，摆低架车，跟住就做少少运动，跟住再翻屋企。咁我觉得好好。咁同埋嗰一日又喺屋企度睇咗有一啲嘅电视剧。咁我就我做定啲功课啦，放礼拜一我哋可能有介绍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嗰日都非常之开心嘅。 同埋琴日朝头早啦， 琴日朝头早嘅话更加我 见到 睿 睿啊， 我 见到你啊， 系啊，你见到我系啊， 我见到你喺张报纸上面啊， 对， 精神飒爽嘅样子。 多谢你啊！ 我立咗个篇报道，但我未细我谂住今日袋住一个袋度， 有意思嘅访问 细月 系冇错， 好有意思嘅。 系啦，另外嘅一份嘅就我自己都即系好开心，同埋即系能够参与到嘅一啲即系 NGO 嘅工作啦。咁其实而家就慢慢嘅话，又有更加多嘅眉目啦。咁我就接受咗完访问之后，咁琴日亦都好开心，因为咧我哋就一齐去睇咗有一套电影嘅一个首映。咁亦都同我自己要服务嘅嗰啲 NGO 嘅工作嘅话咧，都非常之好有密切嘅关系嘅。咁亦都好开心啊，就系见到有好多义工啦，又见到有好多嘅就 NGO 嗰啲朋友啦。咁大家都是 唔知，我覺得感覺上你係會覺得佢就係好正能量同埋充滿愛啊！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嗰種類型嘅 energy 嘅人，咁佢集合埋一齊咁樣。睇完套戲之後，其實我係比較沉鬱嘅，我係好唔舒服啦，應該咁樣。 佢一直喺我隔離都喺度喊啊，抹眼淚啊。 係啦，咁你都有啦。咁 我就有，但我揾唔到包紙巾啊，俾 你攞件衫啊， 衫走啊，等佢自己流淚，等佢乾咯。 同埋佢就係我覺得有少少就係沉浸式地，我係讓自己喺呢一種咁樣嘅情緒當中，係啦，咁會感覺到嘅就係自己真係好幸福， 啊、 明唔明啊？係啊，有時你係會咁樣嘅，咁我係會專登咁樣去折磨自己嘅。好啦，咁跟住就到晏晝啦，我仍然係冇放棄過我嘅跳舞。 好好啊！ 你對眼有火啊！ 我望住你，因為你同我講過，你就係話咧，睇下你跳到幾時啊？咁樣嗰陣，我冇跳，我冇放棄過。 咁衰， 同埋個係 再衰啲添， 再衰啲添。咁因為其實就係跳舞群組嘅話，而家見到嘅就係話大家都各有各忙。咁其實當然就大家一齊有同一個時間去學嘢嘅話，我知道有啲困難嘅，唔緊要。其實如果大家有時間咪去咯，冇時間我自己去。咁其實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因為 去到識到新朋友噶嘛， 識到新朋友，佢哋亦都互相砥砺，你明唔明？鼓勵你就唔好放棄啊，咁樣。跟住後屘我就我有一個朋友仔，佢講得好好嘅，佢就係話唔緊要話，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冇進步嘅話，你咪永遠嘅就係做一個冇進步嗰個咯。 朋友都得㗎，只要你有興趣，你想 最 你早啲講呢句説話，你呢句説話唔係啊，佢呢句説話。俾你嗰啲鼓勵説話，我覺得仲好聽。 我覺得好好笑啊！你明唔明啊？冇進步，冇進步，你咪就做一個永遠都冇進步嗰、那個，即係嗰個都係個唯一嚟噶嘛，係咪？咁我就總之你開心就得啦。我真係好開心。咁所以就係重要嘅就係完曬所有嘅嘢之後，都係得六點零鐘到啫喎。咁我就翻屋企就整一啲好好食嘅嘢俾自己。咁跟住就即係睇下少少一啲即係資料性嘅嘢，咁啊準備好自己。咁跟住今朝翻工，開心。 我想回應下永遠做一個冇進步嘅人，我覺得呢個就係。接纳自己的表现，你自己是怎样就接纳自己，但是你不会没有进步的，你上一百堂怎样没有进步，不会没有进步。 为什么你这些说话不跟我说 你都没有上堂， 你 其他东西很多东西我都是不顶不掉的嘛。 不是啊，你参加了跑步啊， 唉，真的 就要看你了。 是啊，我知我星期五真是一个朋友日我下午 lunch 就约了一个幼稚园识嘅同学仔， 哇！ 一路食饭，然后晏昼 男同学定女同学嚟？ 男仔嚟嘅，唔重要啦，都已经变咗阿姨啦。你一傻， 你够变咗阿叔啦？ 咪咯，我系咁啊！晏昼咧，嗰个啊，家居明嗰只嘢咧约咗我饮茶。 我突然间谂起佢哦， 真系啊， 系啊，我呢一排突然间谂起，咦，家居明佢喺边咧？ 系啊，佢约咗我饮咖啡啦。咁啊，饮完咖啡，夜晚咧就同一班四十几年的同学吃饭，因为有个同学又在英国回来，咁啊又系倾偈。今日总之星期五咧就系朋友日，而星期六继续朋友日，就同啲朋友仔上去血拼咁样买嘢啊， 边度啊？深圳 系啊，过来啊，我同阿瑞瑞分享咗啦， 系啊，俾啲同学分享咗， 系啊， 我俾啲掌声佢。 因为咩个掌声？系因为买咗好多嘢， 因为嘅就系等佢开心咯。 系啊，开心够噶啦。 又咁样 follow up 啊嘅问题就系咁，即系呢两日都食咗好多嘢，见到好多朋友。 哎呀， 喂， 有一样嘢我真系 拒绝回答呢个问题。 唔系，我答啊。我星期六晚咧有啲即係入一蚊磅重嗰啲啦， 嚇仲有嗰啲咁嘅嘢？ 有啊， 冇變過，體重冇變過， 喺國內有啊，叮噹。跟住其實咧最重點咧，星期因為星期五咧有嗰啲四十年同學咧，佢話俾我聽，喂你點解你好似矮咗？ 我都覺得你係 咁會嘅， 會啊會縮水噶嘛。 係啊，我知啊，係 啊。 但唔緊要，你嘅 我哋嘅距離越嚟越近， 你矮極都仲有少少， 係啊，矮咗三斤，冇乜矮嘅喎。佢話我佢真係明顯地覺得 你唔使望住我講。 但 係 你話我上網真係好驚， 點解？ 又重咗， 高啊！ 因为你自己以为， 但系咁搞笑，人哋同学仔叫佢喂你矮咗，佢就去磅重啊，唔系磅高， 因为磅重 系 佢 思维， 佢度埋个 高度嘅， 冇错，个血压高，但系佢拜四角，系啦，你要明白一样嘢。 佢病大，佢睇观音。 因为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你都唔翻嘅，就嗰啲发生喺呢啲日子。 咁最后结果系点咧？ 哇！ 创新高， 79.5 kg。 哇！ 对上次，如果高度系175。 唔一七六都唔够啊！ 哦，即系你真系又矮咗又重 了，有矮咗。 哦，咁你咪应该改英文名啊 ，Ivy。 点 又矮又肥， 矮肥啊嘛，矮肥啊嘛， 系 Ivy 嘛？ 会唔会有一日你同阿 Sarah 同我一样差唔多高嘅？ 你又想啊？ 时日之下， 我矮你都矮啫， 系咁 话，傻嘅。 或者个会你矮得咁快咧？ 唔知啊，可能系真系哇！佢哋话。喂，点解你矮咗咁多？死得我！ 你之前系几多噶？ 我谂有一七八啊，或者一五八。 唔系你问我啲矮人嘅，其实我答唔到你，因为我所有嘅人我都要 高， 即系对于我嚟讲系一样噶，系啦，我就唔会觉得你矮咗好多，但我就觉得你有少少壳咯，即系你 有时候可能系寒背啊， 系啊，系你寒背咋。你嘅即係成個身長應該係冇咩嘅，不過只不過就你攣咗，係啦，即係你要挺直個胸膛， 我都要直 路咯。 同埋你試下拉筋啦，拉筋會拉翻長個人。 有冇㗎？你有冇拉筋㗎？你冇可能嘅喎，你跑步你一定要拉筋嘅喎，仲要拉成九個字嘅喎，你知唔知啊？係 啊，我知啊。 跑完步都要拉喎。 係啊， 係冇錯，冇錯啦。咩都要拉。 你个跑步有冇进步啊？而家你一个礼拜跑几多次？ 一次， 即系跟教练就一次，或者有时都跑下。 系咪啊？点跑啊？原地跑。 喂，嗱，你 攞个跑跑咯， 有一个唔系有一个师兄都话叫我得闲，如果真系唔天气唔好咧，可以喺屋企原地跑。 系啊， 佢话都好， 起码喐下， 起码喐之余咧，对我膝头哥都系有好处嘅。咁啊，膝头哥習慣了， 即係好似阿發哥佢所講啊嘛，佢其實咧你跑步有個好處嘅就係你好似等於嘅就係你諗下你自己膝頭哥，膝頭哥嘅話咧你唔需要又跑好激烈嘅啲運動嘅，你只需要嘅就係佢腳骨同埋骨之間嘅話咧有一個咁樣少少嘅按摩， 喚醒， 其實佢係按摩，咁就會令到佢咧就係你譬如可能流失嘅嘢嘅話，佢會生翻啊，又或者佢就唔會話成日都係咁樣突然骨頭痛骨頭咁痛咯。我相信呢一個原理嘅， 係 啦，你就按摩下你自己嘅啲骨頭咯， 你會唔會鼓励要咁鼓励我， 佢有噶，佢有噶，佢成日鼓励你噶， 有咩？ 有鼓励你画画嗰啲啊嘛， 不过你听唔到啫嘛，系啊，你听唔到啫嘛， 咁你鼓励唔翻跑步咯？ 咁即系而家唔鼓励你啦，而家 你 放平咗啦，你接纳自，我都接纳你啊，唔系你接纳自己啊， 即系你接纳佢一个进步， 系啊，接纳咗佢啊， 哇，肯定系有责任啦， 咁咪系咯，有时人哋话你，我啲熟女话你就嬲我，你觉得 咯， 嬲我， 又发脾气， 系啊，永远我哋话你嘅时候，你哋。你就話我哋咩話？唔好咁乜膚淺啊！你哋就話你膚淺。 係啊，咁阿放就知道創歷史新高。 係，咁你創咗歷史新高之後咧，你會採取啲咩 action 去令到呢一樣嘢咧，即係撥亂反正咧，即係回復翻一個健康啲嘅磅數咧？有冇諗過咧？ 有， 係 我會再去用 揾第 個 磅，揾第個磅。 证明 好好， 证明嗰个系真定假， 即系唔得第三个榜， 总唔系两个够啦，原来中间随意。 我觉得简单啲，我觉得简单啲嘅就系单脚榜， 一节脚踩地下，一节脚踩地下。 我知，但系佢嘅思维系咁 样，一节脚踩地下， 放一半，放一半咁，会唔会轻啲咯？拍马马，你今日试下好唔好？睇可唔可以轻我啲，好唔好？加油！ 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好啦，十点半听个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听听天气，唔系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先，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卓建名家周年论坛致辞时表示，上月发表第三份施政报告600项的政策措施，深化他上任以来的各项改革。他强调当局会不断革新，破樽颈、补短板、除障碍，同时巩固和强化优势，俾市民能够分享发展红利。李家超说要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将爱国爱港的力量转化为一项又一项的具体实际行动，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他强调香港的商家和企业家作为香港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更应该是贡献者而不是旁观者，不只是做评论员。面对经济，香港每一个行业都应该自由新助言起行，積極把握變革良機。他認為香港的機遇大過挑戰，要把握機遇必須強大，必須看清方向，準確 识变应变，主动求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星期五在深圳会见本港工商界代表，与会的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贝君琪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有没有感受到夏宝龙要求香港改革需要加快，他说感受到夏宝龙要求各界要做多些实际行动，亦都鼓励工商界对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有信心，中央对香港的支持毋庸置疑，大家可以放心。被问到今次座谈会和美国大选是否有关，贝君琪认为并无关系。他引述夏宝龙说，无论是哪一个人当选美国总统都会打压中国，因为美国不想中国爬头。南韩首尔警方调查一名中国籍男子，指他用无人机拍摄国家情报院，涉嫌违反航空安全法。这名四十几岁中国籍男子日前被警方立案调查，接受为期两日的调查后获释。警方指他前日下午在穗草区使用无人机拍摄一个景点时，还对附近的国家情报院大楼进行拍摄。男子已经被警方禁止出境，警方将继续进行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几阵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10点，跌520点，成交金额7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6跌10.2，中芯国际29.5升9.5，恒生中国企业74.02跌2.06，盈富基金20.34跌4.8，美团182.8跌9，阿里巴巴91.5跌2.5，小米集团28.45升1.5，中国平安47.9跌2，中海油17.16跌6，港交所323跌1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53.37，瑞士法郎0.877，加元1.392，人民币7.185，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9347点，跌152点。港金报2488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68.97美元，卖出266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嘅，至于九龙入口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就去到擎天半岛。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依家车龙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因为有塌树，去荃湾方向近住青田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依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重复多次啦，就是屯门公路有塌树，去荃湾方向近住青田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依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呢最紧要的就是你可以同你喜欢的人一起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係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起，咁就会係好开心㗎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好，十一月十一号早上时间十点搭八，风骚快活人继续吓。 光棍节快乐！ 系光棍节快乐， 咪要讲你星期六日做啲咩啊？ 又系，你未有呢个交周记，你未交周记。 平凡就是福，呢个礼拜咧，我做咗一样嘢，突然之间谂翻好多啲嘢咧，我已经享受咗一啲嘅幸福噶，不过咧，我即系好冷漠地，或者我已经麻木咗啦。我唔知道大家有时会唔会都即系过住一啲你自己好 enjoy 嘅生活，但系冇特别去留意啦。因为嗰日咧，同我太太咧翻去佢屋企食饭，即系妈咪食饭。咁咧，我行过一个地方， 有冇买啲橙翻去啊？冇啦， 冇买嘢翻去啊？ 咪咯， 平凡啊嘛，即系平时都翻去噶啦，咁样咯。 买两只橙啫， 佢就最好嘅礼物。 又冇买两只噶嘛？ 唔系，我将降低啲啊，费事啊，唔系 都搭啲火龙果， 再加串。 香 蕉啦，咁 咧我嗰日咧就翻去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啲回忆咧，翻咗去二十几年前， 第一次见家长嘅时候， 唔系，系因为嗰阵时咧，即系我每次送佢翻屋企咧，你知道，即系拍拖嘅时候，你总会点样咧？即系唔想走住啊，咁就拍埋一边，有一个位咧，我哋经常停喺度咧倾偈嘅，听下音乐。 除咗倾偈之外咧。 嗰度系一个会有人行过嘅地方嚟，即系倾偈可以 都冇问题噶，都冇问题噶，系咪？ 倾偈可以啊！咁我突然间谂翻转啊，其实当日即系个心情，我突然间谂翻嗰阵时，好唔舍得嘅，因为坐一个钟，成日坐两个钟，跟住不如算啦，今晚唔好走啦，咁样我又即系要翻我屋企咁样。咁但系谂啊，而家即系 算唔算撒花枪咧？咁样 即系咩意思？ 我送你翻屋企啦。都系冇翻屋企啦， 你哋拍哥冇试过，即系通常送嚟送嚟送去， 根本就唔送 翻我，系啊，直接翻屋企， 系咯、啊，我哋呢 搞到呢嘢做乜嘢啫？ 嘥晒有钱， 唔系啊，嘥晒时间， 系啊， 咁我就忽然谂下啊，其实佢而家已经喺我屋企啦，咁样，即系有啲嘢你拥有得耐，有一种 生活你想退货， 冇觉得咁难听，一唔系叫退货，买人系应该有时即系谂翻追翻你嘅初心，即系有啲幸福你享。即系你得到啦，咁样就唔好觉得每样嘢理所当然咯。 有咩好送食啊？嗰日 呢个唔系重要，呢、這个重要就 点解唔重要啊？ 咁我 即系幸福啊嘛， 系啊，幸 福系小事里面嘅幸福。 你知道嗰个仔女翻嚟，特登煲 整一啲佢中意嘅嘢， 佢中意食嘅嘢。 我其实嗰日有一样嘢咧，即系离开咗之后，我先再问翻我太太，我其实嗰样系咩嚟嘅咧？ 咩嚟噶？ 因为系佢哋一啲家乡菜，你会唔会有啲家乡菜咧？ 边度啊？佢边度乡下先？系啦，佢边度乡下？ 你食咗都唔知食过啲乜嘢系咪？ 潮州， 哦，潮州打冷好食哦， 系啊， 有啲嘢我 饮直啲，系系嘛，饮茶，潮州茶， 系啦，即系好多嘢。咩话？ 粥，粥，潮州粥， 潮州粥，唔系啊，系佢哋食粥噶嘛。我而家唔識風俗飯。 你冇嘢啊嘛？你究竟做過啲咩嘢？食咗啲乜嘢你都唔知。 魚肉煎嘅定係用啊？即係一啲我唔識嘢，好似卷蛋卷咁樣嘅。係啦係。 好唔好食啊？ 好，系啦，咁咯，系，所以每一个人咧，希望大家都即系 开开心心啊嘛， 开心你咁样， 系啊，同埋嗰句说话啊嘛，你话谂翻起啊，谂翻第一日见面咪有句说咩人生若果如初见咁， 系冇错。 其实每一样嘢，哇，即系谂翻我啊，第一日入风骚嘅， 喂，嗰 日点 啊？ 而家 点啊？ 都好唔同啦，而家 好巴闭啦， 唔系，咁系巴闭咗少少，点解？因为跟咗三位前辈学咗咁多嘢，系咪啊？即系行出嚟都唔会惊啦，嗰时都惊噶嘛， 入咗音室，我从来唔觉得你惊喎， 入咗音室都惊噶， 系咩？ 唔系你第一日，或者第一个礼拜同我做节目，你惊点？ 都惊， 你惊乜嘢啊？ 唔系最紧系惊自己讲错嘢，因为我成日都讲错嘢嘅， 而家都有啊， 都有，但系而家唔惊咯， 即系唔系冇讲错，不过唔惊 系啦， 唔惊。唔錯，係 啊， 係啊，每一日都係，係嘛，都要珍惜。喂，冇人知啊，得啦，我仲見到你，可能聽個噹一聲，唔知去咗邊噶啦，係咪啊？所以真係每一日都要珍惜。 嗯，冇錯啦嚇。好啦，喂，今日咧睇到咧澳洲有個新嘅法例即將實行嘅。嗱，其實咧每一個年代咧，我都想問大家，細路仔咧係應該受到保護啦，同埋有啲嘢佢自己唔識去點講咧，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都咪克制啊，即係唔做嗰樣嘢啊。 嗯， 咁我哋細。个时候唔知你哋有冇啲爸爸妈妈唔准你做嘅嘢咧？嗱，而家澳洲咧新嘅法例咧，即将咧16岁以下咧系唔准浏览呢一个社交平台，系啦、 哦， 因为觉得里边有太多嘅资讯咧，佢哋唔识筛选啦，同埋睇咗之后咧，可能对佢哋唔系咁好啦，咁样，咁又谂下，哦，其实咧好似16岁以下，其实14、15岁佢都好识，即系好。都几 识性， 几识性噶咯，其实嗬，你唔俾佢睇， 一嚿饭 咁。你唔俾佢睇，其实可唔可以唔俾佢睇咧？咁样嗱，即系你俾唔俾到，禁唔禁止到咧？嗱，佢而家讲咗嘅，佢唔会罚睇嘅，唔会罚细路仔，唔会罚爸爸妈妈，但系佢要求嗰啲营运者咧系做一个年龄嘅检测、 审查， 系啊，审查就唔可以任由啲人去睇咁样。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啊，我谂翻转头咧，好似即系冇咩特别唔准我哋做嘅嘢，反正我哋细个好似都几自由下。讲 资讯嘅话都有嘅，街边档咁你买啲成人杂志都唔俾啦，或者买烟啊买酒都唔得啦， 嗯， 即都有嘅，有啲实体嘅嘢嘅， 系， 我都冇得唔准落街玩 嘅，啊，我就啱咗，我唔俾落街玩嘅，我细个时候， 嗯， 我只要做晒功课喺落街玩， 村就可以啦。 点讲咧？因为嗰阵时候，爹哋妈咪唔系喺，系啊，我系阿爷阿嫲凑大，咁其实佢哋又开个铺头嘅话，又好忙。但系你问我嘅就，我冇乜点曳过啦，吓。所谓咩叫曳？ 最曳咯。 唔系以前真系系，而家真系最曳 啊。系 咯。系啊，因为以前冇曳过啊嘛，咁而家你咪曳咯。 曳啦，你例锐。 我觉得我真系 OK 嘅，因为其实我最记得一样嘢，我算乖嘅，因为其实都叫做系几有discipline 嘅，例如做完功课先至出去玩， 嗯， 系啊，即 系 玩嘅啦，系咪？自己就自自然然放咗学翻嚟嘅话就 做功课先， 食完之后就做咗功课先，做完功课嘅话就先出去玩。咁佢哋已经觉得咁样，哇，你已经好生性啦，所以就唔理你噶啦，系啊，佢亦都唔会问咯，所以冇乜嘢。 咁你记唔记得有啲咩最曳嘅嘢做过？我记得我咧揾箭射我阿爷个头。 嗯、 但系咧，系嗰阵时啊，唔识性嘅，即系嗰啲胶 咧。你呢单官司打甩咗， 其实都坐咗一轮。 佢唔系啊，佢成日挨喺个马扎度咧。咁我见到佢个头突咗上嚟啊嘛。嗰阵时细个，我俾佢闹落死，即系但系个胶卒嘅，即系唔系真系好。即系 明啊，但系你都够胆咁做啊？因为你对于长辈系以前系真系唔够胆直视佢噶，系嘛？真系惊噶。 佢对我唔系咁恶，佢成日同我出去行街噶。即系佢因为佢系嗰啲退休嗰啲人士，咁所以佢成日佢好锡我嘅，成日带我行街咁样。咁所以冇咩 想埋甩， 冇乜忌讳。 就系你企喺度，跟住走。 其实我细个咧都贪玩嘅，我记得仲记得有一 個嘢咧都諗翻都幾曳啊！ 咩事？ 講翻得噶啦，但係好似影響型就大唔緊，照分享啦，大家評論下啦。我小學一年級嘅時候，小學一年級喎，嗱呢一樣嘢發生喺小學一年級，我就覺得自己好曳啦。而家諗翻，咁細個同一個朋友咧，好熟嘅好朋友嚟嘅，咁諗住同佢熟啊，同佢玩啦。咁前面咧有隻狗咧，我哋好中意玩狗嘅，咁有隻狗咧。 识唔识啊？ 嗰只狗， 人哋嘅狗， 人哋嘅狗，邻居嘅狗嚟嘅。 邻居嘅狗。 咁咧，我同我朋友就好熟嘅。咁、啊、前面只狗咧就屙咗督尿咁样喎，前面。咁我就话啦，我又玩佢，不如我哋试下闻下啲尿系咩味道咯。咁、大家控个头去闻啦。 你又揿佢啦。 我就喺后面推佢落去喎，即系成只手铲咗落啲尿，之后佢就喊 咯。 佢又翻屋企搵妈咪。 跟住咧？ 跟住冇啦。 咁佢阿妈有冇搵你？ 有冇投诉啊？ 咁佢又冇搵我，咁但系佢就即系。佢第二日就問我做咩你要推我落去？ 男仔嚟， 唔好意思，我唔知係男仔嚟嘅。 好小事啊！你咁樣都 唔係啊！小學一年級啫喎， 小學一年級呢係你會整蠱人啊嘛。 係啊，我就咁樣推佢落， 係細路仔玩 啲咁嘅嘢度 喎。 我而家諗翻我自己好曳咯。 但可能佢嬲到今日喎，嗱你都記得啦，係咪先？ 我都記得啊。 你使唔使同佢道歉啊？ 喺呢度再潘姓潘嘅開全名就唔好啦。嚴重唔係認真同你道一個歉啊，相隔廿年啊。 我覺得可能佢都唔記。 系啦，细 路仔玩啫嘛， 系咁噶啦， 都唔系好曳啫，系冇乜嘢系咪？我谂其实应该最曳个系你。 你有啲咩咧？有啲咩曳？ 有啲咩？ 有啲恶行啊？ 你觉得佢就哇爽啊！你有时有啲咁嘅犯罪嘅愉快咁样快感噶嘛？当然唔好学， 冒签家长名咯，是吧？ 系啦， 系啊，真系几。所以我嘅畫畫天分真係幾高， 就係咁嚟嘅。 臨摹你嘅臨摹嘅功力就係 幾好啊！你咁嘅諗法， 大家千祈唔好學習。 即係你覺得畢加索啊呢啲都係因為冒簽家長嚟嘅， 所以先會成為 千祈 唔好學啊！曳人嚟㗎。 所以我喺文字功夫都落過一啲苦功。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You much, much.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活得通透，人生去到咩阶段先算活得通透呢？活得通透，人冇特别想维持嘅关系，冇咩特别想要嘅嘢。行近嘅人唔会抗拒，离开嘅人唔会强留，就连吃亏都懒得计较。点解人可以咁样？点解可以咁豁达、咁有平常心？讲多咗不过系尝尽咗悲欢离合，见多咗人情冷暖，喺人生嘅苦难里边一步一步成长，所以先能够变得随遇而安。人生无常，有几多事情可以始终一如一？有几多人可以相伴永远？该来嘅挡不住，该走嘅留不到，每个人都要学会礼貌地退下来。喺你得到之前，不欠自己一份努力。在你失却之后，不欠自己一份淡然，不过如此。人生最主要的能力是什么？不是有几叻去赚钱，有几叻去交际，而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快乐起来的能力，重新爬翻起身，过自己的生活。即使人地或者生活亏欠了我，我依然可以快乐地继续活下去。佛家经常讲：心生执着，则痛苦生；心生随缘，则欢喜生。如果你嚟嘅，我用真心待你；如果你走，我不强留于你。活在缘分中，不是活在关系里。当你能够允许一切发生，然后想开、看开、放下、松容，你就是真正活得通透。真正活得通透的人，不会需要刻意去留下哪个，不会需要协强去取悦哪个，没什么特别想维持的关系，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有又得，没亦得。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如果觉得快活，不是因为这个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心上没有任何的挂虑。愿你可以活得通透，宠辱不惊，看门前花落花开，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笑看风云变。人生去到这个阶段，还有什么可以令到你不开心？ 云雨清风可以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最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 走到白头，成功只有 早晨，早晨，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继续啊，一阵间会有古古下学古文老师。今日我哋系教乜嘢啊？ 啊，今日教称呼啊。上次有人讲话咩叫员外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我啲老师我梗系摆晒脑袋里边，你哋 知道啊？ 真系知道。 我赞你。 我知道。 做咩唔惯？ 因为我真系知道 面里刀 哇你哇仲有黄蜂尾后针 黄蜂尾后针我仲知道啊嘛就蜜蜂肯定有 针尾针 面里刀哇面里针真系唔知 犀利啊呢啲 烧茄茄放毒蛇 系啊系咪啊我哋都有呢啲招数对付你 我都有用呢啲招数对付其他人 我知道有 我招就笑面虎啦系老师早晨啊 系啊其实心里面就睇到你死样 嗱我冇嗰个潜台词啊 好咁就咁称呼嘅 系啦 员外 系啦系啦喂你讲棉女针咧今日咧有个网上啲人分享咧嗱网上买嘢咧其中有啲嘢咧你首先网上买嘢有好有唔好啦有啲唔好嘅地步系衰到咧系你会有 货不对版咯， 唔系啊，系伤害你嘅身体或者健康 嘅。我买啲垃圾俾你啦， 买咗张棉被，我啱啱先买张被喺网上，咁咧佢又觉得张被臭臭地啊，系啊，即系闻到有啲怪味。 我又想问你咧，其实棉被咁方便买周街啫，点解你要？ 我张唔系棉被嚟嘅，我张系啲冷气被。 哦，冷气被都系啊，你咩被都系啊。 可能我估啊，我分析我自己啊，因为我而家惯咗网上咧购物咧，我反而真系少咗喺实店 买，因为真系方便嘅。你买开网上，你真系翻唔到转头。 同埋咧，因为你网上有来自唔同嘅铺头啊嘛，系咪？咁但系你，譬如你实体，你唔会真系去隔一即系比三价，系咪？你真系去可能买开就边间系边间，但系你网上反而你会有好多间唔同嘅， 即刻一个 list 一睇 晒 唔同嘅花纹。 咁你呢张被几多钱啊？ 呢一張被$100+咯，冷氣被，好普通嘅冷氣被啫。而喺網上頭先我想講嘅人咧，就聞到佢臭臭地，佢剪開啊，發覺裏邊唔係棉花嚟，係啲不明物體，即係總之咩乜嘢都有咯，乜嘢都有咯，雜不楞咁。咁所以大家真係，但嗱呢樣嘢，你冇理由次次買翻嚟剪去睇下先啫嘛。咁咪我都冇辦法。 臭味咪唔剪咯。 OK。 但係你有留意嘅喎，我有時我會睇下邊嗰啲即係啲 comments 咧，咁就成日唔知點解咩都問我有冇味。 啲 comments 真 係 我啲衫啊鞋啊咩都好，有冇問有冇味？我諗點解要成日都要問有冇味嘅咧？咁樣嗰啲有啲人就啲味㗎，不過吹下佢就得㗎啦。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逢送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你点解你把声咁嘅？你开始变声啦。 我开始变声， 大青春期啦， 大个啦， 突然间 变声。你就试过咩？有 老牛声， 有老牛声，唔系生疏。 点咧？马老师今日学咩啊？ 系嗱，今日学称呼。 系 有一日有一个同学就问员外点解？ 系啊， 系边个边个问嘅你啊？定啊张张啊？ 好 似好似我 系啦，员外啊！你睇古装片有时都有员 外，系啊， 员外请上座。 系啊， 系咯。 你觉得员外系咩啊？ 员外系个称呼啊，系佢系佢乜嘢？ 系 一个尊称， 官职嘅称呼， 系啊，官职嚟嘅， 官职嚟 嘅，佢都唔系正统嘅官职， 系咩？官职 系啊，即系嗱， 咁普通人家嗰啲唔可以叫员外噶， 梗系唔可以啦。 咁嗰啲叫咩啊？ 老爷， 嚟我一阵先讲俾你听， 叫老爷。 老爷老爷，其实佢仲精嘅，嗰啲有须嗰啲叫 老 爷 定老爷啊？你讲清楚。 老爷啊， 系啦， 即系有须嗰啲嘅咧， 我知 啊，系啊，戴个顶嗰啲咩帽跟住，咪叫老爷咯。 员外咧，其实咧就所谓员外郎嘅，其实咧员外郎有个郎， 员外郎 系啦，有啲系正统嘅仕途。即系一路，譬如话你考试高中咁啊，咁员外咧有啲咧 就考 员 外噶， 唔系员外系另外嘅， 另外一条梯队 系啦，唔属于正统考试，你跟住入政府做嘢嘅，呢个属于另一条梯队， 叫员。 咁系乜嘢梯队？ 即系例如啲官嘅 助手 啊、细妹啊，即系咁样安插，或者诶呢个人几有钱，就委任佢嗱呢条村，你帮我， 即系啲皇马褂。 都唔算黃馬褂， 唔算，仲唔算？ 唔算，唔算。嗱，譬如話阿楊楊咁喺廣播度都幾巴閉喎， 巴閉。 係啦，咁啊，喂， 委任 你睇， 但係佢唔好落落褲咯。 但係佢唔會踩落落褲，落褲你，李員外 係啦，九龍城你嘅。 咁啊，咪咪管邊度啊？ 佢中意啦。 你想管邊度啊，梁員外？ 管曬咁多區。 OK， 即係咁嘅意思，即係大。他有個概念啦嘛，因為原委係清朝先有嘅。 哦， 係啊，係啊， 學到清朝先有㗎原委，哦，即其他嗰啲係冇。 係啦， 原委點寫？ 消防員個員 係啊， 女應外合 外啊，女應外個外哦，好多謝。 好，而家由稱呼開始咯喎。 係 有一個稱呼咧，你哋會唔會覺得係外來語咧？就係紳士。 紳士系啦 ，gentleman 啊嘛， 紳士 太平紳士 系，即系中国有冇紳士啊啦？ 有， 如果你咁问，应该有。 我即系除咗 gentleman 之外， 系 中国本身 有冇咩称呼系用同样 系啦？即系紳士呢个字，其实系咪外来咧？ 周紳士 呢个成日笑噶啦， 乡亲父老嗰啲系咪就等于紳士啊？ 唔系，嗰啲唔系 村长， 唔系。村长唔系，绅士系， 啊、 你感觉佢系有啲， 但我想问老师，我知 社会地位， 以前系叫君子啊嘛，唔系绅士啊嘛，即系如果嗰、那个同唔同啊两样嘢？ 唔同。 依家咁讲，我谂有个 term 系专系 for 中国嘅绅士啊，系嘛？有冇？ 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系咪咁啊？ 唔系绅士，其实呢个字咧，中国都有嘅。 咁、我想问绅士系指咩啊？如果讲佢个 绅同士咧？其实系两样嘢嚟嘅， 系我都知啊，身系身体嘅身，排出嚟 嘅，哎呀，激气啊， 系咩？我又以为第二个解法系 屎，嗰个屎系 今日出嘅就身咯，琴日嗰啲就旧咯，得唔得啦？ 你哋简直一塌糊涂， 喂，我冇讲， 都系讲咗讲，我 唔系咩？ 我嘴依家好干。 咁系啊嘛，你问我哋有冇呢个 term， 我哋问翻你绅士系代表咩？即系以前嘅解读呢个绅士嘅名衔， 绅系乡绅嘅绅， 系啊，即系桥书边有个 系咪指乡绅咁大啊？ 系方力申嘅绅，系啦，申请嘅绅 系一样嘢嚟嘅。咁我夹埋绅士咧，其实系一个称号嚟嘅。 哦， 咁呢个称号点解叫绅士咧？就系话绅系人身体。一啲衣装打扮嘅一样嘢， 我头先咪讲话系人嘅身体咯， 唔系打扮啊， 系 衣服桥丝边， 系啊， 系衣服嚟嘅， 衣服啊，系咪啲长衫啊，定系接袖嗰啲啊？ 系啊，类似呢啲嘢， 嗰顶帽 系唔系帽？ 即系啲 official dress 系嘛？即系啲着得比较正统嘅衣服，可唔可以咁讲？即 系 西装啦。如果而家今时今日就。 咁屎咧？ 咁系点啊？即系其实系点样啊？点样为之嘅就系绅士会着嘅衣服啊？ 绅咧，其实系啲古时男人咧，嗰件长衫绑住嗰条腰带嚟，系啦，就叫绅啦。 O K， 咁屎咧？ 同埋老师啊，嗰个系士啊嘛，本来 系 咪？ 系， 但 系 点解会读咗屎嘅？ 你衰 咩？个个都系咁读噶啦。 绅士太平绅士， 本嚟应该 士系男人， 唔系。唔系，呢个我谂系约定俗成， 冇错啦，即系咁多年读下读下， 即 系女士 系啦，的士都系读咗个士，系啦， 官职嚟噶嘛？ 的士点解系同女士？ 佢讲个士嘅音， 护士啊，个士啊嘛， 系啊， 即系人咁解 ，people 啱唔啱啊？ 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people 即系 people 咁解啊？ 系啦，但系呢个咧，呢个士咧，即系士咧， 有学识嘅人。 系 可唔可以咁 即系可以咁讲？ 唔可以求其咁样话佢嘅，因为佢要有 professional。 系啊，佢有啲功名嘅， 系咯，大学士咁都系士啊嘛。 系啦，但系即系冇官职嘅。咁啊，绅士咧喺古时咧。即係都係話有啲即係好特別 有名望嘅， 係啦，我哋要好 尊重佢啊。 OK， 紳士，你有冇識到紳士嘅朋友啊？ 紳士有啊，你咯，係咪先？唔使作句， 我你免作句，我就 膚淺啊！你好膚淺啊！ 我係啊， 你個紳士， 作句， 你 係 紳士，紳士。 见到绅士，好想伸只手问佢攞啲银纸，得唔得？ 我有，我有， 因为佢有钱啊嘛。 系咯，我有。老师系绅士，做嘢系咁易。 OK 喎、 哦，再作句，再多作多句， 我作多句。 咁求其。 系啊，我今日咧，老师冇乜定力啊，你哋中意点啊点。 做翻佢，做翻佢好。老师系绅士，块面好似个林子。 系，继续嚟嚟去都系呢啲噶啦，算啦。 其实咧，老百姓咧好多称呼嘅。 老百姓都有称呼啊？ 啊， 黎文、 庶民、 庶民、 平民、 黎文， 系啦， 平民、 黎文系咪啊？ 系啊， 系啊。 有布衣咧， 布衣有啊有啊有啊， 系布衣， 系啊，因为嗰啲衫系用烂布做。 苍生有冇听过？ 有啊， 苍生都系即系啲系啦，都系讲啲 平民百姓。 嗯，仲有啫，就系黎元 咩 黎元啊？边个黎啊？ 姓黎个黎 啊？元咧？ 又 改个元？ 唔系一元复始个元。 哦， 有黎元即系咩啊？ 我唔识，因 为讲人 民 系咩？ 即系人民， 黎元再黎。 你觉得好得意啊？ 唔觉得意啊？我奇怪咋嘛？ 黎元加元外作句， 黎元撞到元外，元外唔会睬。 O K， 满唔满意啊？你 好满意， 你满意啦。 因为唔好太过分， 系因为嬲。 哎呀，咁点解咁干嘅我仔？ 你好似查嘢啦，你。 好，嗱，继续， 系你 笑乜嘢？ 等你啊，等你个口费塞翻啊嘛。 嚟完之后仲有咩？ 但佢咩话？ 我仲有钳手啊，钳路之技咧，即系做个金嗰个咧， 系 边个钳啊？ 黑字边有个金？ 黑字边？钳路之技嗰个咯。 钳手啊？边个手啊？一只手嘅 手。 手 路啊！ 我手路嘅手。 又系讲人人啦。 平民百姓 都是平民百姓。好啦，跟住平民百姓咧嘅称号，大家听咗啦，啊。讲一个嚟听下，睇你有冇记性，唔啱啦。 钳手咯， 钳手， 我都冇问你。 哦， 好嗱，喂，以前 佢抢答， 有佢 罚佢， 我就咁罚佢作佢。我今日听你知嗲。好，以前咧有啲职业咧都有称呼噶， 系 职业 职业 啊， 佢嘅佢职业 有大夫咯。 诶，唔系佢连埋佢个名嘅， 吓士大夫 名嘅，唔系连埋个人名嘅，譬如话 李大夫咯， 李 DJ 咁样样， 咁啊李大夫咯， 李 DJ 啊，嗱姓李， 即系连埋嗰个职业一齐叫嘅， 医生你会叫佢李医生噶嘛？李医生唔食药得唔得？ 系咯，而家都系啊， 你都会叫佢姓噶， 不过又唔系行系咁嘅，譬如教师你唔会叫陈教师嘅， 系啦系啊，有冇听过庖丁解牛啊？ 有， 边一个系人名，边一个系职业？ 庖丁， 系啊， 刨系姓氏，丁系个职业， 唔系 咩职业啊？ 咪就系丁咯， 汤牛 汤牛嗰个人咯， 系啊， 猪肉 佬， 或者牛肉佬， 唔系，其实佢唔系汤，佢厨师， 系 刨真系厨师啊， 阿刨就 阿刨厨师， 系 啊，丁就系职业啦， 哦， 系啦， 君子远刨厨啊嘛， 啊， 系咪啱咯？佢啱啊，佢啱啊，系啊。 咁跟住啦，仲有 咩？你想讲俾我哋听？幽 盲，你估系咩职业？ 幽边个幽啊？ 系女幽嘅幽。 哦， 女 幽 幽娘个幽。你个脑谂紧咩啊？张唐，你唔好分心啦，老师。 我望到 又女幽 咩 啊？ 幽盲啊，盲子盲啊？你估乜嘢系乜嘢啊？ 幽盲啊， 系 你一讲我知， 系咪女幽嚟噶？唔系拍戏噶系嘛？ 但系点解 雷近 吓？ 雷近 我知，幽盲系古时嘅演员。 对唔住，你个 个孟啊？ 艺人孟子个 孟子个孟， 又系艺人。 miss 咗啲 ，miss 咗啲。 有艺人嘅咩？ 我听过 有 啦， 大把。 零就系啫，系咪啊？红零啊嘛，以前用嗰啲明星 好多名， 企人边个零 啊？好似黎文头先都好多。 系啊系 啊，优孟啊， 系啊。 哦， 男咁有冇分男女噶？男叫男优孟， 冇。 喂，咁几好啊！即系嗰阵时候其实已经冇分噶咯，即系冇分 actor 同埋 actress， 男优女优。是不是老师 是师老师的师 哦师 师 你那是做什么职业的啦 老师任何专业的人士 错 是啊其实他是一个 即是在古代的时候譬如 说师爷 不是 跟官司有关 但是就这样的师 老师的师譬如说师张 就这样的师啊 是不是师张啊即是你叫梁家章师张那这个师代表什么职业呢 代表咩职业？我而家有冇噶？ 有， 而家有嘅。 有 医生、 老师、 医师， 唔系。 而家系咪用呢个师字噶？ 都系嘅，系嘅。 律师， 同娱乐圈有关。 娱乐圈， 同娱乐圈有关。 经理人， 唔系。 监制，导演。 监制唔系即系私恩， 私打板嗰、那个 咩叫打板啊？我拍板拍板嗰、那个边详细讲到拍板嗰、那个， 我知咩咩，我知，一个人表演台上面表演隔篱嗰啲乐师 啊，啱啦， 哇， 系乐师 musician， 咁唔系拍戏啊， 都系表演咯， 做戏 啊， 做戏、啊， 但 系 会咁叫噶，譬如司马咁啊，你系司马咯。 司马是另一样嘢嚟嘅， 哦，司马， 司马，譬如话司马啊， 司 马光， 司马啊，司马噶嘛， 又系职业嚟嘅，乜嘢啊？ 骑师， 司马系喂马、越饲养马嗰啲嘛，唔系咩？ 傻嘅， 骑师， 唔系啊， 司马 同马有冇关系噶？ 咁马有冇关？冇关啊， 马冇关系嘅。 司马， 我真系吓死我。 咪先啊， 司 马，哎，好紧张啊！ 我嗰时听嗰个司马话养马人就叫司马 嘅，系咩？睇先 啦，你好似系听错嘅啫， 咁可以啱。 系咪马老师你嗰个马？ 系啊， 即系 exactly 系咁样写法。 司马懿个司马， 即系一只马个马啦，总之系司马。 哦， 系咩类型？ 系个姓嚟嘅司马， 职业啊， 系个 职 业嚟噶。 我讲咗，讲咗好多职业。 跳舞， 关于啲咩噶？关于啲咩噶？ 呢个 唔关娱乐圈事， 关于咩事计？ 关咩事啊？ 即系政府啲官职嚟。 司马财政财政财政财政 唔系 管呢个 管民生嘅民生 paper 即系嗰啲普通嗰啲即系 管民生事务 唔系 管清洁嘅 HR 系人事 部 系 司马其实 政府 其实系咩啊你咪未查到啊 唔系我一早做咗功课啦 就知道啦系咪 治水嘅。严厉嘅， 讲紧以前啊嘛， 佢乱作， 唔系啊冇啊，佢冇乱作啊，佢好认真。 其实咧，司马呢个职位咧，系唔同朝代咧都 有 唔 同 嘅。 哦，即系佢负责嘅嘢唔同， 系啦。 咁即系冇解释，冇答案， 都系 庶务科。 咁即系咩先得噶？ 即系咩啊？ 好， 你冇讲 我帮佢， 系啊，近近地啊，系啊。司马， 你仲读一次啊？ 我仲读一次， 嗯。 哇！ 唔使啦，你 send 俾唔得，使唔使？我 send 俾大家， 我哋自己查，我哋自己查，我哋自己查。 好长噶， 好长啊！同埋佢嗰度冇嘅，就系话喺唔同朝代有唔同职权嘅，即 系 后嗰啲就唔关事。 系咯 ，OK， 好， 下一个 奴隶，大家知系咩啦？ 知道 ，slave。 原来咧，奴同隶咧 又唔同嘅， 男女。奴系男， 哇！ 帝系女， 啱，系 真系噶， 系啊， 啊， 大藏王， 奴系男啊！ 你咁都做， 奴系女啊， 奴系女 啊， 奴 系 男， 奴系男，帝系女， 但系佢从女字部喎，好棘手啊呢下， 系啊， 系男，但系佢从女字部， 对啊， 系啊， 但系佢意思系咩？都系奴隶系嘛？ 系奴隶，系啊，即系做啲好低下阶层嘅嘢。 嗯， 谂由于老师咧。仲有好多 嘢不足 未教， 系 啊，你不继续称号， 好啊， 好啦， 系啊 ，OK， 谢谢老师， 嚟 ，Game Start， 阿八字阿八字阿八字阿八字 阿八字阿八字啊啊啊 啊啊，阿八字阿八字阿八字， 喂，马老师嚟一齐啦，阿八字阿八字啊啊啊。 Are you ready? Cause I'm coming to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Hold on, hold on, I'm on my w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m on my way. Hold on, hold on, I'm on my w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m on my way. Don't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baby? Don't you need me like I need you n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早前在深圳召开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港澳办其后发稿提述发言内容。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从文稿中可见，夏宝龙带出两个重要信息，都是对特区政府官员、商界和社会的鞭策。唐英年说，第一个信息是要改革，不可以太因循，要用改革思维来求变才有发展空间。另一个信息是必须要有实际行动，不是斋托只讲不做。他说香港商界不是斋托的人，爱国和愿意支持中央、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但商界支持得来都要计数。他认为政府和商界要改革，和有实际行动是有机结合。如果商界行动而政府一意孤行，又或者政府改革但商界没有行动，是孤掌难鸣，不会成事。在北京，教育部解说新出台的学前教育法，提出将提升教师队伍质素，明确从事学前教育人员的要求，规定幼稚园教师、园长、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等应该具备规定的条件。法例要求严格聘用管理，规定幼稚园聘任教师等工作人员应当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进行背景查询和健康检查，存在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不得聘任。另外又强化待遇保障，规定幼稚园及其举办者应当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要求将公办幼稚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明确幼稚园教师在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方面享有和中小学教师同等待遇，又要求加强培训，规定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培训规划，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扫雷艇昨日上午起火，到今朝倾覆，目前仍然有一名船员下落不明。苏雷艇昨日上午在福冈县中将市大岛以北近海航行时起火，相关部门派救援船只灭火，但火警未被扑灭，到当地时间凌晨过后倾覆。日本海上自卫队说，苏雷艇全长54米，标准排水量510吨，艇上大约有40名人员，昨日上午离开山口县下关市基地，前往鹿儿岛县自报自港，途中发生火灾， 報導指火警由引擎艙開始，為防止引爆磁性水雷，蘇雷艇由木材製造。日本海上自衛隊已經成立事故調查委員會展開調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几阵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01点，跌426点，成交金额10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4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46元，跌咗1.62元。中芯国际30.05元，升个半。腾讯控股412.4元，跌8.4元。盈富基金20.42元，跌4毫。美团182.6元，跌9.2元。小米集团29.1元，升8毫。阿里巴巴最新91.5元，跌2.45元。中国平安47.9元，跌2元。中国海洋石油17.24元，跌5.2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跌咗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53.42，瑞士法郎0.877，加元1.392，人民币7.18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9456点，跌49点。港金报2474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68.55美元，卖出266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嘅。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系果栏。仲有新界区元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多车，依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大埔安祥路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大园村泰德楼嘅全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岸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颜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系咪仲保留住嗰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好，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他没有让他自己不开心太久，就已经算很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十一点十八开嚟讲下呢个电影啊、剧集啊等等啦。咁啊，唔知道在座嘅几位拍档咧，对于鬼戏嗰个兴趣大唔大咧？我都估你哋，我估你哋兴趣都唔会大。不过咧，唔知点解我细个到而家咧，虽然系惊嘅，但系咧好中意睇鬼戏啦，即系啲比较惊嘅 鬼马啦，你个 鬼鬼马马咧咁嘅样。咁但系同埋我中意一种戏咧，就系佢将惊嘅元素同搞笑嘅元素咧系并列嘅，即系话惊得嚟咧又几有嗰种叫做黑色嘅幽默。咁啊，同埋讲人鬼情咧，经典嘅港产片叫《阴阳错》啦，如果大家仲记得吓，倪淑君同埋谭咏麟啦，即系讲一个男人点样同一女鬼拍拖咧。咁最近咧呢个网上嘅串流平台睇咗呢个咧叫《撞鬼遇到爱》，一套泰国嘅灵异嘅电影。泰国咧拍一啲搞笑嘅鬼戏咧，以前有一套叫《吓鬼阿嫂》啊，即系讲嗰个民间嗰个娜娜啊，有冇记错嗰个名系啦，都好有好出色嘅，同埋冇票房啊、反應啊，大家都係非常之好睇啊，覺得佢哋嘅撞鬼阿嫂。而呢一套咧，嗰個劇情咧，我都係 O K 嘅，唔錯嘅。就講一個男仔咧，一個好不務正業嘅男仔啦，日日過嚟打機、打機、打機咁樣。咁但係佢來自一個咧好有錢嘅家族。有一日咧，就全部人聚集曬聽律師讀嗰個叫做遺囑啦，因為佢阿爺咧就遺留咗好多嘢俾佢哋，咩又廠啊、又公司啊、又唔知咩咁樣，一路讀一路讀，逐個人讀喎。咩阿馬超強有啲乜嘢乜嘢咁啊？但讀到佢啦，好啦。到我阿孙啦，啊咩咩名咁样，跟住停咗咯。个律师跟住就话读完啦咁样，咁呢个阿孙就吓，咁你读完我个名冇噶啦咁样，咁佢俾张纸佢望下咧，嗰个写佢个名就到到乜乜名，跟住个支笔就呼呼拉咗落嚟啦。冇办法啦，你阿爷读写到嗰度就走咗啦咁样。于是其实咩都冇嘅，但系佢表哥见佢咁唔开心，算啦算啦，我太多啦，我俾啲你咧就俾一间屋佢。于是咧佢就去到呢一间屋，好开心，起码有间屋咁。点知系一间咧好古老嘅嗰啲村屋嚟。当然喺村屋里边咧，佢就遇到灵体啦咁样。咁头先讲过咧，佢一个好不务正业嘅人，咁啊讲佢点啊，最终好惊好惊好惊。后来咧，竟然利用呢间屋咧去做鬼屋收钱，即系入去俾啲真鬼嚟吓。而从中咧，佢都同个女鬼培养咗一段感情嘅。好啦，睇呢叫人鬼情，通常你会想知道乜嘢咧？就系最后点咧？因为你一定唔可以有即系感情上嘅落实噶嘛。就系讲下呢个导演点样安排一个叫感人线喺最后完结咗呢一场嘅爱情啦。咁我觉得整场即系整套戏咧系有幽默嘅地方啦，同埋系。驚嚇就反而我就覺得普普通通啦，即係唔係真係好驚嘅，叫做撞鬼遇到愛。 咁個情感上面係即係都 有一幕係得意嘅，因為咧佢好想個女鬼好想同佢拍一次拖，咁於是咧佢就整冧咗佢個朋友，即係揾啲安眠藥，一個胡鬚佬啊，跟住個女鬼就上咗胡鬚佬身，跟住兩個人就去拍拖啦。 點解要上個胡鬚佬啊？ 佢製造呢個喜劇效果啊嘛， 佢上身啊，即係喜劇。咁於是兩個人拍拖嘅時候咧，就一路 intercut 啦。一即係有時啊，影下佢同嗰個女仔咧，真係好温馨。 但係影翻佢同胡鬚佬啦， 攬著胡鬚佬，好即係嗰啲咁咯。即係你嗰啲 有人鬼情未了，冇必高咯。你唔好咁啦，冇咁。 OK， 好唔開心。OK， 我知。 好， 係 到咗仔。 好啦，我哋要介紹。 今日有聯手啊， 聯手啦，聯手出鏡。 可以講下先，琴日悠悠又好好啦，邀請我去佢頭先所講嗰個NGO 嘅一個包場嘅放映啦，咁就睇到呢一套電影。咁啊，因为都 Last Dance 系啦 ，Last Dance to Last Dance 今日破地獄，咁我哋都唔讲太多嘅劇情啦， 冇错。 咁但系可以即系讲下个基本嘅资料咧，就系佢系由陈茂源导演做监制、导演、编剧噶啦。咁我都觉得好劲啊，因为佢平时系拍开一啲叫做喜劇，或者上一套《不夜城分》都係講愛情啊，講結婚啊， 係 啊，都我都中意呢套嘅。咁但係今次咧，佢就 反轉啦，就拍翻一啲關於生死教育， 好嚴肅嘅題材，係 好嚴肅嘅題材。咁、 沉重嘅。 系咯，即系讲关于生死教育啦。咁入边嘅演员咧都好有份量嘅，有阿子华哥啦，又话许冠文老师啦，咁有卫斯啊、朱柏康啊，咁亦都有唔同嘅，即系一啲其他嘅主演嘅演员。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喺香港嘅电影里面都会见到有一啲即系好好嘅演员啦，包括有韦罗莎啦，同埋嘅就系有梁雍廷等等啦，都会里面系有角色嘅。虽然嘅就 系 有一啲嘅穿插，但系其实系有用嘅，对于个剧情嗰个推进。 系啦，咁大家睇，喂，有阿子华神同埋阿许冠文老师系咪应该？喜剧嚟噶，但系头先嗰个系一个好严肃，但系又好探讨到一啲即系人生生老病死一啲必经阶段嘅一套好有意思、有深度嘅电影嚟嘅。咁、我哋用少少时讲少少剧情，大概讲啲咩咧？咁系啦，个戏名就系其实系一个道教入边嘅其中一个仪式啦。咁、就破地，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咁我人生就亲身经历过一次， 经历过一次， 即系我婆婆过身嘅时候，我有经历过，但 都好大龙凤噶， 好大龙凤，同埋咧嗰个感觉，我睇完之后咧系我会有啲。個心有啲唔舒服嘅嗰、個形式係啦，咁就你就講咧本身阿子華哥咧就係做呢一個婚禮策劃師嘅，叫道生。咁但係因為咧大家疫情啊，咁所有行業都嚇蕭條咧，咁佢就被逼咧要改行咧轉做呢、這、一個即係 殯儀業啊，係 由婚禮策劃變做殯儀策劃嘅一個， 都幾諷刺啊！ 係啊， 但係其實 即 係 為咗生活， 係啊，諷刺嘅。有啲人係真係會 嗰幾年真係你身邊嘅朋友好多都係轉行，你為咗要揾食或者生存，你一定要做。 佢開頭就諗住揾食嘅咋， 係啦， 佢嘅心態都係。 冇錯啦，咁大家知道做紅事同白事係兩個好唔同嘅環境，一個即係成個行業嘅改變啦。咁、所以一開始咧，佢亦都抱住一個我淨係嚟揾錢嘅咋、我係為咗揾錢養家去還債嘅一個心態去做咧。咁所以就係頭頭碰著壁嘅、即係佢第一次幫人哋去搞一個殯儀嘅一個喪禮嘅時候，係搞到係俾啲客投訴，係咁大家可以入去發生咩事咧？咁、但係咧，即係一開始亦都同阿文哥，因為文哥係佢嘅拍檔嚟嘅，咁、大家嘅意念上係有啲成日都會衝突位啦。 兩代唔同嘅睇法， 冇錯啦。阿子華哥係偏向係一個創新 啲嘅， 破舊立新嘅。咁阿許冠文老師當然係一個南和老代表，一個傳統嘅一份執著， 一個老前輩 係啦。咁就點樣新同埋舊兩個撞埋一齊嘅一啲衝突位。咁、但係之後咧，有經歷咗幾個，即係佢當中都會插咗唔同嘅一啲客户嘅一啲故仔嘅。咁、從每一個客户嘅故仔都會令到阿子華咧有啲改變。由佢本身就係話頭先我為咗錢而入行啦，最後點樣去明白咗殯儀業係對在生嘅家屬係有一種好重要嘅一個意義喺度， 係啦， 而最後係尊重呢一個殯儀業，同埋叫做愛上咗呢份工作咯，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劇情。咁、另外咧，亦都係阿許冠文老師佢有個家庭嘅，咁、就係阿魏思雅同埋係阿 朱柏康 去做佢嘅仔仔同埋女女，咁入邊都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家庭嘅 問題 啦。咁、最後就係講即係破地獄呢一個 term 雖然係一個道教儀式，但係除咗係幫死人去超度之外呢，亦都是怎样去帮助一些在生的一些家属啊、朋友啊，去解开自己一些心结咯。 嗯， 所以他破掉有这个意思。 尽量希望可以在不剧透的情况之下跟大家去讲的话，我觉得有点难度的。但是不过可以看回一些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会觉得就是其实他里面要讲的东西很多。譬如可能就是譬如只说神那一条线的话，我觉得就是反而主线未必在他那里、变了就是从他的视角和他的角度里面的话去看翻嘅殡仪行业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咁就头先我觉得阿杨洋讲得好好嘅就系，其实佢里面所讲到嘅就系话，由开头嘅时候我求其嚟搵钱嘅咋，最好买下啲周边嘅产品嘅话，我搵钱嘅咋，出事。咁但係就係即係對於呢一個嘅行業嘅唔認識以及嘅唔尊重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佢點樣可以好誠懇地去好謙虛地去接受呢一樣嘢，其實係一個真係好緊要嘅一個對於超度嘅一個儀式啦。咁同埋嘅就我覺得我就主線嘅話亦都寫得好好，我覺得主線嘅就係喺南無佬啊哈魯文佢嘅身上嘅，同埋嘅就係佢同埋佢嘅兩個仔女嘅一個故事。咁由於咧父親為尊嘅屋企嘅話咧，做仔女嘅話咧有好多矛盾嘅。我亦都中意嘅就系佢写嘅就系写在佢嘅就系佢嘅两个仔女嘅矛盾，系、嘛？永远都会觉得嘅就系阿爸锡你。 但係咧，我會覺得嘅就係阿爸錫你多啲嘅，係啊。咁佢譬如個女，佢就會覺得嘅就係、是、哦，有時有好多傳統嘅嘢嘅話，唔能夠傳俾我嘅，我有啲唔開心。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係在另外嘅一個哥哥嘅角度，佢都覺得唔係啊。其實爸爸好錫你，你中意做乜佢就俾你做乜，佢要你讀乜你就讀乜。咁但係個我覺得哥哥更加描述得好嘅，就更加有血有肉嘅就係、是，我會覺得哥哥嗰個位係好到位嘅，就係、是。佢被逼要繼承衣缽，佢、一生都係為咗爸爸個決定嘅話，就決定咗自己嘅人生啦，係咪？佢叫我做乜，我就要做乜。但係其實我唔開心嘅。 成世都要留喺紅磡嗰個 area 啦。 但係我成日俾人笑，係咪啊？話我係做南華佬。咁啊，到佢到做人爸爸嘅時候嘅話，佢都唔能夠決定到自己，就係、是、要聽曬。阿嫂，即係聽曬老婆話啦，老婆話做乜就做乜。咁其實我覺得嘅就係好正嘅，即係佢其實佢係一個，但係個妹就覺得你好自私。嗱呢啲嘢我都好中啊，即係你喺屋企咧， 你 有時會有呢啲嘢啦。 四面不是人啊！ 但係其實佢好慘噶， 夾喺中間 係啦，同埋朱柏康佢嘅演繹又係 好 好，係啦，好演得好有血有肉嘅， 係啊， 係啦，同我幾中意佢個妝嘅，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 係 佢唔知道我咪特登佢係。特登睇一條尾，定係佢又特登唔化妝，定係或者化到嗰啲面色係特登係口黑面黑咁。 冇錯，你會發覺嘅就係佢總之佢就係烏雲蓋頂啦。係 啦， 即係任何時候你見到佢都係烏雲蓋頂咁咯。另外我就覺得我都係有驚喜嘅，就係、是、我覺得係魏思雅係啦。咁你見到佢嘅就係好努力去學習啦，以及嘅就喺裡面嘅話，我都覺得佢有好多幾好嘅有某啲嘅場口嘅話係控制得唔錯嘅。同埋我覺得有朱柏康帶住，哇！有時有啲戲咧，你覺得哇飆戲，如果我心谂哇毛管冻，对唔住啊！即系我觉得如果系真系可以咁样嘅话，有一个咁专业嘅演员带住你一路咁样咬住咁去嘅话，有啲场合 系 好好睇。 我突你咁样讲，突然之间谂起有一场戏，我系最中意嘅就系阿朱柏康同埋阿卫斯啊，佢哋咪阿爸爸喺医院啦，佢哋喺个医院嘅走廊嗰一个将自己咁多年嚟屈结咗喺大家心入面嗰个我对你嘅睇法，你对我嘅睇法，或者我哋对未来嘅一啲。憧憬嘅一啲做法嘅时候，大家嗰种互相嘅抨击啊，即系我又要唔妥你呢一样嘢，原来我又一早都唔妥你另外一样嘢，嗰、那个嘅冲突位几好睇， 冇错， 系啦。 所以其实我谂有好多位嘅话，佢都系讲得好好嘅。譬如可能里面有讲嘅就系话，即系加插咗一啲支线啦，就系讲紧，譬如可能系去从事殡仪行业嘅时候，会有啲人会去要佢帮手办丧礼噶嘛。譬如韦罗莎亦都表现得好好啦，梁咏婷亦都好好啦。咁我觉得个就 系 你会开心，即系你见到演员佢哋可以有一套咁认真嘅作品，咁而出到嚟嘅话。我就觉得好犀利，因为嗰个震撼系最后尾即系首歌摆喺边个位啊，嗰啲等等嘅话咧，你都系觉得系啱啱好交叠交叠叠叠叠到去一个高峰嘅时候咁，跟住咧就哇，大家坐喺度都。走唔到嘅，我身邊嘅一位女仔咧，我諗佢應該係一對 couple， 係啦，大家一齊去睇，跟住佢 兩個都攞 住 紙巾，我見住 狂喊狂喊喊到嘅就係完全收唔到。咁我見到佢咁樣，我話你冇嘢嘛，因為其實已經見到同一啲位嘅話，聽到屎索屎索嗰啲咁嘅聲啊。咁跟住我就即刻我俾咗個擁抱佢，我就冇事冇事冇事，咁佢就越嚟越喊得犀利咁樣咯。 我覺得有兩位演員係不得不要開名讚佢哋嘅，即係有一個係其實我都係我嘅偶像咯，叫做就係阿魏思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佢由我諗早十年前，即係你見到佢每一部戲咧，佢都會去有一種進步啊。即係我諗我自己都好想做到佢咁，就係如果我有每一個機會，我會見到由可能一開始對演技唔係好認識嘅即係個演法唔係好成熟嘅，但係你見到佢今日去到呢一刻，或者之前睇嘅嗰啲不日成分咧，你真係見到佢每一部戲咧，佢都突破咗另外一個自己咯。即係佢將佢自己 upper limit 去演戲嗰、那個鬆弛度啊，佢投入角色嗰個認真度啊，都係你見到佢係有好大嘅進步嘅。咁亦都啱啱先佢因為呢一部戲，我冇特登去認真去 check 啦，但係應該係攞咗係最佳女主角獎嘅，係啦。咁所以都好戥佢開心啦，希望佢會繼續努力啦。咁第二個咧就係阿韋羅莎老師，因為我之前又係上佢 acting course， 咁我都 feel 到佢係一個好認真嘅演員嚟嘅。咁我琴日睇完套戲咧，我都有 send 個 message 俾佢。我話 Rosa， 我睇咗你套戲，我話好中意你嘅演繹，同埋佢嗰個方法咧係雖然係做喊戲啦，但佢又冇特登去谷一啲情緒出嚟，佢真係不温不火，佢完全係每一個鏡頭佢都冇浪費到自己嗰、那個表現咯。咁我覺得佢係非常做得好，即係如果你比起佢之前咪嗰、那個。年少 日 記，我反而佢，我仲中意佢呢一個角色同埋佢演繹方法， 淡淡然咁樣， 但係佢淡得嚟，哇！佢有個鏡頭啊，係 望住个棺材喊啦，咁点解要望住棺材？大家去留意一下，佢嗰条筋啊，你有冇见到？佢喺佢中间劏开咗，喺个额头中间佢条筋。咁呢啲我即系佢唔系特登演到，佢我谂都唔系好演到，但系佢嗰个位就系、是、哇，你完全 feel 到嗰种心碎啊、心痛嘅感觉咯。系啦，咁最后就系阿许冠文老师啦，我觉得佢唔系讲紧对白，佢完全每一句说话都係 做緊嗰個人， 做緊嗰個人。 我淨係想講嘅就係話，我覺得許冠文先生係成個定海神針。你總之你一見到佢喺度，著咗件長衫，乜都唔使講。佢就係坐咗喺個地方就定咁啊，其他啲人嘅就做啦，做，好厲害。 你完全唔覺得係講緊對白？ 佢嗰陣氣場好厲害。就是、這 樣我咧好細個咧，我爸爸有啲即係同鄉嗰啲兄弟咧，係做呢一行嘅，譬如話叫做南無媽、南無物嘅。嗰陣時我爸爸曾經同我講過，嗱，如果你冇心機讀書咧、 嗯， 你就跟佢哋去做。咁嗰陣時咧， 但佢真係有心咁講，唔係嚇你。 佢真係同我 即係真心咁講， 真係咁同我講。嗱呢、這個 即係咪意思嘅就係係人都可以入行？ 嗱呢行，我當時啊講緊四五十年前啊，呢個行業冇乜社會地位，係好卑微嘅，叫做啲打佬，吹啲打或者叫做南磨佬。咁、我好記得每一次我見到呢、這、一個即係嗰啲叔叔咧，佢就著長衫，咁然後著一對布鞋嘅。咁、我亦都即係去過一次破地獄咁嘅儀式啦。咁我其實覺得咧嗰種感覺咧係好。好有一種同親人告別嘅感覺嘅、即係哇，即係啲打，然後一圍住個圈一路，我嗱細節我唔係記得好清楚，但係成個感覺係即係好告別嘅。咁、我覺得其實佢哋做呢個職業咧係有啲心靈洗滌嘅，即係教你點做點做點做點做咁樣樣。係啊， 我 都要係啊，特別我欣賞啊嗰、那個 poster 咧，啊許冠文老師嗰張。相咧好有感覺嘅， 亦都要講講嘅就係其實裡面有一啲嘅剪接啦，又或者係一啲嘅指導嘅話咧，其實都喺度講緊嘅。咁咧就係話即係係咯，咁大家都見到嘅就係所有嘅嘢嘅話都係好有質感嘅嘢咁咯。好啦， 好，我今日介紹一個韓國電影，2016年嘅就係朴讚旭，佢就係《原罪犯》嗰個導演，嗰套電影咧就叫《下女有罪》，或者叫《下女有惑》，有係引誘啊有。咁我點解要介紹呢套戲咧？就係裏面嘅女主角咧，就係我上個星期介紹正年呢度而家都上映緊嘅韓國嘅電視劇嘅女主角。佢當時啱啱入行，我覺得佢演技真係好犀利。內容就係講一班騙子。咁、那個男主角嗰、那個白雀咧，其實佢唔係白雀嚟嘅，佢只不過喺濟州島一班小混混成為一個即係老千集團。咁、女主角都係其中一個嘅成員。咁佢哋接到一單 order 咧，就係、是、要去呃個一個真係白雀嘅佢姨丈，咁呃佢兒生女。咁就因為佢繼承咗好多遺產，有好大嘅古堡。個古堡裏面有好多好有價值連城嘅舊嘅書， 係乜嘢？係乜嘢年代㗎？ 講 唔係嗰啲古裝㗎，係嘛？ 現 代嘅， 現代。 Okay. 都唔係現代，即係你當係 五六十年代 啦、okay。 其實呢個故事都係根據維多利亞時代嘅一個，即係一個小説裏面講緊維多利亞倫敦嘅一個故事嚟嘅。咁、就改編咗，咁我覺得真係幾精彩嘅。其實咧。片中片，即系你去到差唔多最后，你就会 系咪吓片中片？ 系啊，我觉得好，即系个桥段好精彩嘅。咁但系如果以一个金泰梨呢个女仔嚟讲咧，我觉得佢真系演得好好。由佢我最近睇佢嘅正年都十未八年前嘅一套电影，我觉得佢真系演得好好。咁成套电影嘅布局啊，颜色。個顏色都係好灰灰暗 暗沉沉， 係 有古堡嘛？ 係啊，有古堡嘅。咁、個女仔其實係一個哇好多遺產嘅。咁但係咧嗱，大家要如果睇嘅時候要注意啦，因為裏面有好多情慾嘅鏡頭嘅嚇，呢、個大家要自己選擇啦。咁同埋咧係我自己覺得咧，成套戲嘅佢分三個章節嘅。 第一個章節佢講緊點解佢哋要咁做，第二個章節咧其實佢又解釋翻啲嘢咁樣嘅。咁我覺得你睇嘅時候咧，可以係用一個欣賞呢套電影嘅角度去睇，因為咧你唔使花好多腦汁嘅，佢會解釋翻俾你聽，你唔需要諗，因為個人物嘅造型又簡單啲啦，同埋我覺得個結局真係幾突破嘅，同埋有機會大家估到，但係估到之餘咧，這個我都覺得係即係幾舒服嘅。 你都好厲害喎，因為講咗咁耐，我完全唔知道故仔係講咩。 呢個故仔嗱，因為咧叻係一個騙案嚟嘅，騙中騙。總之咧，佢就要去呃嗰、那個古堡個主人個女嗰、那個女仔，用呃曬要同佢結婚，結婚咧就所有嘅錢就係佢噶啦。 Okay. 咁但係做呃唔呃到咧？因為呢個真係案中案，我唔想講得太詳細。 Okay. 大家去睇，我覺得一個佈局橋 段。我記得我哋睇過呢套戲。 我唔知咪好多個下女咩、啊、下女乜嘢咁樣，我唔知咪呢一套。 係有一套古裝嘅， 係有一套古裝噶嘛，都好睇嘅。哦、，OK， 好多謝介紹， 好好啊嘛， 係啊，好好啊，好難得我覺得。 唔係因為有時係難嘅，難在咩咧？有時又唔想劇透得太多， 咁有啲又唔可以講就要避，係 啊。 因為劇透唔好驚，可能 你顧左右而言他，有好多他，你都可以做。咦，咁即係點？我就知道係朴讚旭做， 係呃人嘅， 係啦，喺度導演喺度呃人嘅， 係啦，係啦，有一隻 係維多利亞時代嘅。 咁啊，唔係 都講咗好多嘢啊， 都講咗多噶啦，上司姐揾嚟睇啦。 OK， 好多謝。好啦，咁啊，淑女關注咗一十二點新聞之後就開始啦。今日會唔會又就你個磅數飛升又做啲嚇，幫你做啲 control 啊？唔會啦嘛。咁留意今日嘅話題講啲咩啦？好，先啦，十二點新聞報告同埋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繼續。 Hello， 我係 Hannah 谷子喬。乜嘢先係一個快活人呢？我覺得一定要是保持住一個正能量的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種 energy 咧，咁樣咧就可以做到一個開心快活人啦。不過最風騷快活，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到一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風騷快活。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马家姐、莎拉姐， 喂， 有冇小妹妹？懒懒 ，OK 啊， 食啖先。 懒懒今日嘅左上角额头贴住块 做咩？今年 胶布， 今年比较兴呢个款啊，跟住影相咧可以咁样又几得。 之后左手有块胶布， 哇！你快啲同大家 交代下咩事， 都讲下系啦。 我见证晒个示范过程噶，睇片。 大家咁话啦，系啊，即系心都痛埋。 OK 啊，而家伤口愈合得几好。 OK， 即系唔小心碰亲。 你做咩遮住啊？ 唔係啊，佢咪就係話今年好興咁樣啊嘛，呢一個係 嘛， 係 啊，保重小心，都 OK， 即係傷口愈合啦，即係因為撲親嘅時候都會計一計要點樣食嘅第一個時間， 真係㗎， 真嘅， 哦， 即係最主要係個蛋白質係要夠咯，咁啊，通常我會用即係自己嘅體重去乘翻一點二至一點五克， 佢而家認真㗎講緊， 係啊，係啊，咁我就跟足嗰個我自己俾自己個。方嚟食，系啊，咁系 OK 嘅，系啊，即系个伤口已经愈合咗噶啦，咁、所以即系都会有帮助啦。 我想问阿兰兰，你系食食物入边嘅 營養，定係你真係食曬啲 supplement 去補充頭先你所講？ 要用 supplement 啦。 咁我咧就太懶啦，咁我就完全飲營養奶。 哦， 係啊 ，OK。 因為唔使計咁多，係、嗯、啊，即係佢已經有曬我每一支幾多 需要嘅營養。 係啊，咁晚餐就會食，唔係晚餐我食翻正餐，因為你早 人哋整親啊懶， 啊 你嗰啲叫懶。我真系嬲， 你叫懒嘢， 唔系咁佢佢顶亲嘅话，咁佢佢仲会有好多时间， 未必系啊， 系啊，佢又着住又唔舒服，系咪？系算嗯，好好啊，你呢个 系啊，因为马家姐好好，我从来未见佢咁好噶， 我都想赞一赞佢嘅， 两年喺淑女啱啱两年， 啱啊， 佢帮我开门， 你有五星级嘅服务， 系 你好好地享受啦，系啊，下一次冇啦， 需要享受。 啊！唔好享受呢啲，我掉俾你。 啱啦， 即系记住啊！ 一定会。 跟住我谂啊，大家啲听众我唔系好知道嘅就系，因为其实喺上个礼拜咁啊就系阿懒咧就好唔小心，咁样咪就跑步咁啊， 太兴奋啦！ 太兴奋啦！跑得太快， 其实踩到个阔裤，所以即系话俾大家听，跑步唔好着阔裤。 啊，呢个系真嘅， 呢个系即系学到嘅嘢。 冇错冇错，系就算系我哋讲嘅职业安全都系嘅。如果你要從事一啲 係 啦，唔好著闊衫，唔好著嗰啲闊嘅褲咁樣。 留意逢星期四職安劇， 冇錯。 又話 Sarah 姑媽 同埋有肥強，仲有好多啲自己嘅安插落去嘅親戚朋友，係啦。好啦，咁當然咧，希望你早日康復啦。咁另外我哋今日要講嘅咧，就係承接翻我哋上個禮拜所講嘅，就係呢一個嘅 pickle， 大家打咗 pickle 啦，咁啊沙姐姐都话好中意食 pickle， 超 中意蒜菜啊、泡菜啦、 腌嗰啲 制菜啦， 对啊， 系啊，咁但系你通常食嘅时候会系几时食啊，或者系？ 趁饭， 我趁饭 系啦，食饭嘅时候，有时你会有啲 梅子 前菜 咯， 前菜啦又有，系啊，我中意。 咁马家姐应该唔食嗰啲酸， 佢唔食噶系嘛， 系啊， 系咯， 即系完全唔食。你系唔中意个味啊？定 唔系？我觉得又唔中意个味，同埋我觉得嗰啲嘢唔健康咯。 嗯， 唔系腌嗰啲我真 系咩？你认为唔健康？ 你觉得点样唔健康法啊？ 唔係醃嘅嘢有啲鹽分太重，一定重， 係、 所以我就 咁啊， 都係嘅， 即係對於血壓高嘅人士就要留意。 梅菜、芽菜啊嗰啲我都唔， 我超中意啊， 係、 啊，嗰啲、真係哇，係 咁你係唔專登去食，定係人哋俾你，你都會食、啊？ 都唔食嗱，例如嗰個酒樓咧，咪有一個。咩雪菜肉丝嘅？ 雪菜肉丝米， 雪肉丝米， 我尽量都唔要。如果真系有人叫咗，我都撩咗嗰啲雪菜，我唔。 哦，真系。 哦， 系啊， 系 啊。 哦，你撩俾我啊嘛，下次。 我好中意食。你好戒口啊！呢个 系啊， 系啊，我真系呢样做得啱。 日式嗰啲咧，即系有啲黄， 系 啊，黄色嘅，系啊。 好中意， 都 唔好中意。 梅嗰啲又唔食， 超中意。 系 梅又好食嘅浸梅酒 啊，系 啊， 姜唯有 即系好啊，即系 紫姜食， 系啊，好食。 但系紫姜都系酸噶啦， 系啊， 系啊， 佢拣嚟食咯， 即系拣饮杂食。 泡菜食啦啩，韩国泡菜又 泡菜， 泡菜系好噶，有益生菌喺里面 啊，系啊， 嗯。O K， 咁所以其實我哋 咁你使唔使走先啊？我哋 你可以啊， 我哋 或者佢聽完之後可能會食少少咧， 好好呢個態度， 佢對自己有信心，好嘢。 唔係呢個對 pickle 呢一樣嘢好有信心，因為並非如你講嘅係咪？即係佢百害而無一利嘅，其實佢都有啲好嘅地方嘅。 係啊，我哋又講下好同埋有啲要留意嘅地方咁樣。咁當然因為用菜去醃製嘅時候，佢個卡路里係一定低 啦。 咁啊，食嘅时候咧，即系卡路里低啦。咁啊，有时可能即系饭前啊，或者餐与餐啊，食小点啊，你要卡路里低嘅摄取嘅时候，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啦。 我真系斋狂食， 越食越肚饿。食少食一两片咁，你当然唔会啦。小杨妹会唔会啊？ 会啊。 嗱， 你会啊？ 但系又咸又酸又唔知点咁样，我食两块饼算啦。 都话卡路里低落，咁饼个卡路里系高过 嗰個 Pico 噶嘛， 都唔會因為 但即係你係都會建議大家，如果真係口痕啦，所謂叫做係咪口痕嘅時候，你不如去食 Pico 或者你好過食其他， 即係你食少少啦，唔係叫你食一碗咁樣嗰啲， 食唔到一碗， 即係你食兩三，係啊，即係你當湯羹嚟計半湯羹咯，最多 半湯差唔多啦，差唔多噶啦，係啊， 即係諗翻嗰陣時咧喺內地做嘢咧，佢哋內地人又好中意點咧， 好興我 朝頭早咧。是攞唔同類型嘅 pickles 嚟送粥嘅， 係嘅， 係啊， 係啦，好多嘅，我超中意， 係啊，夾饅頭食又得， 對，冇錯啊，咪正啊，咁同埋因為主要講緊咧 pickles 咧都係發酵嘅菜啦，咁發酵嘅過程中咧就會有呢個益生菌啊，咁益生菌咧其實都係幫助我哋腸道嘅健康啦，咁唔同菌種咧就睇翻佢點樣發酵啊，發酵咗幾多日啦，或者落咗啲乜嘢去整呢個發酵過程啦，有時會落醋啦，有時會落鹽啊等等都會有嘅， 都會落糖添， 係啦，即係可能佢落糖嘅時候，可能發酵到差唔多準備食嘅時候，會落啲糖咁，有啲都係咁樣做法嘅， 咁咪就變得酸酸甜甜咁樣，就易入口咯， 冇錯，咁同埋咧就係講緊即係我哋講緊個維他命啊、礦物質亦都係比較豐富嘅，尤其是講緊維他命 K 啊、維他命 C 啊、維他命 A 啊，同埋菜入邊有呢個鈉質啊，其實都係即係。在維他命礦物質入面都是比較豐富的，另外還有呢是一個講緊的抗氧化物，即是多種的化合物，有這個黃酮類和酚類，黃酮類和酚類其實都是抗氧化嘛，即是令到身體的炎症啊都是會有幫助的， 我估不到原來它裡面有這麼多 好東 西， 但我只是記得的就是有一次他們在這裡講的就是韓國的泡菜的時候，他們就是講緊話這件事為什麼你好似見到啲韓國嘅女仔，係啊，即係 皮膚 啊咁樣，因為佢有 antioxidant 嘅嘢喺裡面，咁曾經有咁樣講過。 冇錯，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喺發酵嘅蔬菜入邊咧，有一個天然嘅物質咧，係叫做烷基兒茶酚。 系 啊， 呢個第一次 基兒是係軟基， 軟基兒茶 酚，邊個軟啊？ 我啲祖先嚟噶噃， 係喎，姓 軟嘅話， 邊個軟啊？ 軟火字做個，係啦，係啊，咁即係英文咧 ，LD 係定 ketone 啊？ 係啦。 L D 系 好醒啊，化学小 公主 L 卡啊，即系 L D 系， 系啊， 系 啊，好叻啊，系。咁其实呢个烷基儿茶酚有啲咩作用嘅咧？就系对于咧预防一啲嘅慢性疾病都系好好嘅。 哇，好好喎， 系啊，同埋 乜嘢系慢性疾病啊？ 即系高血压、 糖尿病咯， 系 咪？ 高血压 明啦，咁明 明啦嘛， 明啦嘛，呢咪慢性疾病咯， 系。 唔系，我想。即係收音機旁邊嘅人都清楚， 好好啊！你個生意， 你一話慢性疾病，有啲唔知， 係啊，即係高膽固醇啊等等嗰啲，咁同埋咧都係對於呢個神經退化嘅疾病咧都係好好。 神經退化 係啊，即係講緊 預防到呢個認知障礙啦，咁聽。 即係都係呢啲都係關嗰個神經退化嘅問題， 係啊，金信。 你講嗰種係腦神經退化，或者總之係統稱所有嘅神經退化嘅， 因為全身都係有神經嘅，係啊，咁所以都係好好咯。對於我哋即係今日學習呢個烷基兒茶酚， 烷基兒茶酚 係啊，咁所以即係都係好好嘅。咁當然啦，頭先阿馬家姐一開場都有話唔食嘅原因，因為鈉高，咁呢個係真嘅。咁其實我哋都要留意翻，即係佢嗰個營養標籤嘅時候，你每一百克嗰個鈉嘅成分係幾多，所以食。嘅時候，我哋都係少量咯，你唔會食到一碗 嘅 嘛， 通常食唔到多嘅，因為真係好鹹咯。 係啊， 幾多個 percent 咧？如果係 即係如果我哋講緊，譬如你每一百克嘅時候，其實有啲鈉質咧可以去到過千嘅， 哇， 其實係好犀利。咁你可能真係食。五克咯，系啊，系啊，咁即系你睇下个利弊咯，你取决于你想要边边多啲嘅。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就既然佢里面有咁多好嘅嘢喺流毒喺度啦，咁但系如果我真系想食嘅，咁而系即系取佢好嘅地方，可以食几多先至为之嘅叫做嘅就系健康地咁样去攞到里面嘅好处咧。 即系尽 量个 钠质都唔好咁高嘅时候，我哋即系譬如你一汤羹，即系大约15克左右，咁你都唔会话超得太犀利。 每日 系， 嗯哼。 或者可唔可以即系我要食啦？有啲年长嘅朋友仔，佢食嘅时候可唔可以飞一飞水，浸一浸水都 可以， 可以咯， 系啊， 咁 即系 冇 咁 咸， 冇 咁咸咯， 系啊。咁譬如如果有啲斋酸嘅话，佢个钠质又会低啲嘅，系啊，即系你酸黄瓜啊嗰啲，系啊。 嗱，如果有时候我哋可能自己喺屋企度整啦，如果系咁系嘛，咁我可唔可以唔好摆咁多盐啊？ 可以， 系咯，都可以噶，其实 冇错， 系咪？ 或者用醋多啲，即系个发酵嘅过程。 即是话其实我只不过系呢一啲嘅蔬菜嘅话，有一个发酵嘅过程，我就已经有你头先所讲嘅所有嘅一啲好处喺度啦。 远基宜茶分 啦，系啦，又远基宜茶分啦。咁而家即是话，如果我喺屋企度自己整嘅，我就唔好摆咁多盐嘅话，咁就既能够攞到佢所有嘅好处嘅话，我又唔会个钠质太高。 系 ，OK 喎，呢樣嘢真係我覺得好好啊！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佢裡面有咁多好嘢。 係咁，當然即係自己屋企整嘅時候都要留意翻個温度啦，因為夏天嘅話即係容易變壞啊，就唔想即係啲壞菌出咗嚟。 啱啱 係啊，即係你封存嘅時候一定係唔可以掂到水，因為見到水嘅話咧就即刻會壞噶啦，基本上我啱即係醃菜， 明白。好 系啦，咁当然即系你想酸，即系酸啲嘅话，你就落多啲醋啦，咁样即系个酸度可以自己调校啦。咁大家即系喺对于食嗰唔同嘅腌菜方面，我哋其实有好多品种噶， 好多，同埋嘅就系世界各地所有嘅地方都有腌菜嘅， 中国榨菜啊， 我嘅意思咪就系，即系乜嘢都有，唔同地方都有佢嘅唔同嘅腌菜。 喂，咁样谂起美国有咩咧？ 有啊，嗰啲青瓜咯， 係喎，就係整美國地方， 同埋佢嗰啲即係 coleslaw， 即係嗰啲 係啦， 去某快餐店成日都會，但佢就會撈咗好多醬，佢係用椰菜嘅切絲， 即係Hamburger入邊佢哋有啲 冇錯 啦，佢有篤俾你嘅， 係 啦，用一篤嚟形容嚇，唔多嘅， 係啊， 好好食， 係咁，同埋即係有一隻係叫貢菜咯，大家有冇食過綠色嘅？即係有時喺中式餐廳食。 通常咪一扎仔扎住咁样噶嘛， 扎仔或者系佢有时剪开咗咧就绿色一条咁样嘅，食起上嚟都系脆嘅，都系其中一嘅。冇食过，沙姐有冇？ 公菜冇， 应该有啊。 可能食咗，但系唔知叫咩名咯。系啊，你每食之前问佢，你叫咩名？总之其实你见到佢系咁嘅颜色，咪一笃仔咁样，你就会。 佢唔睬你都冇计。 我都系咁谂啊，嗬，系啊，佢就唔睬你， 系咯， 食我咁。 咁同埋即系有橄榄菜啦，咁有时煮餸嘅时候冬菜啊嗰啲 有， 系啊， 超中意。 咸白菜啦， 好 味系嘛， 系啊， 即系好多唔同嘅菜，仲有即系萝卜干啦，佢都系即系都系腌制过啦。咸竹笋啦，喺冬天嘅时候会食得多啲。 哇，不得了呢个竹笋， 系 啊，我好中意食笋，因为 笋 系啊， 笋嘅即系膳食纤维就会比较多嘅。 系啊，梗系咯， 系啊，即系帮助排便啦，好方便咁样，系啦。 咁熊猫咪好多食好多竹笋， 系应该都几畅通嘅， 畅通无阻，仲要系。都几难辨别， 系 都几难辨别， 真 系咁大头菜啦，马家真系完全唔食噶。 呢 即系你送粥，你真系都唔会嘅。 其实酒楼唔系成日都会食晚宴啊，都系会摆一啲， 我唔摆， 系咪叫做桥头啊？ 系啊，桥头， 桥头有冇食过？ 唔食， 我你掂都唔掂嘅， 唔中意呢啲。 又或者食潮州嘅一定有嘅，嗰啲系乜嘢啊？又系 咸菜 啦，咸菜，咸酸 菜 啊，系咸酸菜，我真系超中意。 系啊，咁但系通常会同咩一齐食咧？即系 花生， 花生， 佢有一碟咸酸菜， 一 碟 花生 咯，系啊， 系咁，當然即係有呢個泡菜啦。頭先大家都提過係 kimchi， 咁即係因為韓國人嘅話，佢哋整泡菜都好講究， 好講究，好大件事 啊！ 係 啊，每一年咁樣去整， 係啊，係啊，整得靚唔靚嗰個又好緊要喎。仲乜都揾嚟醃過佢哋， 係啊， 係咪啊？葱又醃啦，跟住又有啲佢哋嘅大白 菜， 係 啊， 其實好 係啊， 蘿 蔔 啦，係啊，魷魚啦， 所以點解咁中意食韓國嘅？食物就係因為你嗌一個，譬如 let's say 人心雞湯咁，但其實佢已經俾咗十幾個佐料，係咪叫做？ 係 十幾個佐料，你慢慢食又好健康喎。 係啊，仲要可以不斷 refill。可惜馬家姐唔食， 係 啊， 咪咯， 唔緊要， 你食埋 嗰 份 啦，已經走咗啦。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即系日式嘅话，譬如有用盐啊，有用诶即系米糠啊，或者盐加米糠啊，去腌制嘅，即系唔同嘅菜都有啦。即系各个国家都有唔同嘅腌法啦，但系个效果咧都系即系出嚟嘅营养成分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只不过可能我哋讲嘅叫法唔同啊，工艺有少少唔同啊，咁系啊。 客家咧，客家有冇特别腌咩噶？ 头先你所讲嘅嗰啲嘢，我哋用。好多噶，其實 鹹菜， 客家嘅鹹菜， 扣肉都好多噶啲， 係啊， 梅菜扣肉 好多嘅。頭先你講嘅就係日本方面好緊要嘅，因為如果佢係媽咪承傳落嚟嘅就係佢有一兜嘢，好似 miso 咁樣嘅嘢係咪啊？佢就 發酵， 係都係發酵嘅。咁嗰段嘢嘅就係耐唔耐嘅話，佢就將啲嘢藏落去，咁啊可能夜晚就拎出嚟咧，就跟住就整嚟食噶啦。咁其實嗰個嘢嘅咧係承傳俾你嗰啲女嘅，係代嫁嘅時候嘅話咧，大家就攞埋去嘅。咁樣呢樣嘢，我覺得都係好緊要， 係 啊， 係，即係等於啲發酵菌， 發酵菌冇錯， 喺街可能有得賣，但係咧，如果你醃開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可以問你鄰居又攞啲嗰啲菌種去發酵嗰啲， 冇錯， 要發酵嘅食物， 即係好似我哋整酸種麵包咁 啦，冇錯，係啊，咁幾好， 好有愛啊，送咗好多遠基爾多芬俾佢，遠基爾多芬。 我都係仲記唔到，遠基爾多芬， 好啊，好。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要留意啦，即係你食嘅時候就唔好食咁多啦，因為驚係個鹽分即係會太鹹，太鹹嘅時候咧就會直接影響個血壓，即係高血壓嘅人士都要留意。咁如果平時嘅話咧，就即係當配菜咁樣去食，就唔好話當主菜。我哋一日要食碗半嘅煮熟咗嘅菜嘅時候，就當主菜食就唔啱嘅，因為咧始終都係太鹹，即係你少。少地咁样当一个配角咯， 嗯哼， 系啦，咁自己喺屋企整嘅时候都要留意翻嗰个卫生安全，就唔好话太热，即系个环境要留意翻，即系冬天整咯，韩国人整八号菜都系冬天整， 系冬天整噶， 系啊， 跟住就系过一年咁样，系嘛，系啊，跟住攞出嚟食咯，咁 冇错， 好啊， 我觉得咧，听完呢两集咧，可以得闲咧就打住 pickleball 食住个 pickle。哇，好健康啊！之後做運動， 食泡菜， 咪係咯。 喂，你做運動唔好食嘢啦，你有冇常 食？點解唔食嘢？ 有啲少少地啫嘛。 你又話食完飯唔好跑步。 唔好隔咁耐啊嘛，要食少少嘢先去跑。 咁係嚟個 pickle day、pickle week 咁樣咯。 跑完都要食少少嘢， 冇錯， 食自助餐。 健康啊，學下啊嘛，家姐。 再次要多謝曬， 多謝奶奶， 都祝你早日康復。 多謝。 好啦，我哋下次再見啦。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桃枝正横过吕宋，预料会在今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至午夜12点之间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桃枝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广东西部沿岸至到珠江口一带。在桃枝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预料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同埋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听日稍后至到星期三初时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桃枝在星期四或较接近珠江口一带，但同时可能有所减弱。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桃枝和珠江口的距离、强度和本地风力变化。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秘鲁举行，香港和秘鲁两地计划今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香港贸发局环球研究团队主管兼首席经济师曾思允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自贸协定能够给予两地商界信心，有明确法律法规可以跟从，有利港商积极拓展秘鲁这个新兴市场。他又说，秘鲁企业的数码化转型发展相对较慢，很需要外来技术支援，香港科技公司在这方面有优势，有利打入拉丁美洲的电子商贸市场。 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的深水港前海港码头是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的标志性项目，将在 APEC 期间开幕，预料今个月开始试运。曾思允说，届时由上海来往秘鲁的船运时间可由35日缩短到20多日，运输成本减低大约30%，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亦可以受惠。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扫雷艇寻日上昼起火，到今晨倾覆，目前仍有一名船员下落不明。扫雷艇寻日上昼在福冈县中将市大岛以北近海航行时起火，相关部门派救援船只灭火，但火警未被扑灭，到当地时间凌晨过后倾覆。日本海上自卫队说，扫雷艇全长54米，标准排水量510吨，艇上大约有40名人员，昨日上午离开山口县下关市基地，前往鹿儿岛县自步自港，途中发生火灾。报道指火警由引擎舱开始，为防止引爆磁性水雷，扫雷艇由木材制造。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成立事故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88点，跌439点，成交金额11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4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42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4.38跌7，中芯国际30.1升1.55，腾讯控股411.6跌9.2，美团182.3跌9.5，小米集团29.1升8毫，阿里巴巴91.4跌2.6。中国平安47.75跌2.15，南方恒生科技4.52跌7.4，中海油17.26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53.51，瑞士法郎0.877，加元1.392，人民币7.186，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9514点，升13点。港金报2474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70.5美元，卖出267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蛟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使用2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

人生好奇怪，一啲本来好开心嘅事，到头来竟然成为咗一个噩梦；一啲你以为嘅幸福，竟然变成一啲你最唔想得到嘅枷锁。当我步入教堂的那一刻，我望到每一个在场观礼的人，他们的眼神都是充满着善厌善的目光。又难怪他们的，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没什么特别的技能，只是样子生得比较出众，然后就得到公司的太子爷追求，最后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成员之一。对于很多女生来说，这种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故事真是万中无一。而对于我来说，直至到现在都好像有少少发紧梦的感觉。以前我总以为这些嫁入豪门的故事只会在电影里面发生，怎知今日我都成为了主角之一。我的老公 Johnny 是一间上市公司的太子爷，虽然大权依然在我老爷手上，不过 Johnny 在公司已经算得上是呼风唤雨，想得那样就得那样的了。我们度过了一个月很甜蜜的新婚之后，有一天他很严肃地跟我说， 昨天去了哪 里？跟妈咪爹地喝茶咯。那间茶楼我们去了很多年的了，那里的伙计跟我们很熟的，很多都是看着我大的。我小时候那时候最喜欢就是吃。 得了得了得了，那个不是重点。你以前的事我没兴趣知。我只是想跟你说，你现在是我太太，你过的生活可不可以过回现在你应该过的生活，行不 行？我不明白你意思。不 要介意，我想说。我想说很久了。你以前住的区呢，唉，深照啦，龙蛇混杂，嗰啲基层嗰啲区域，茶楼又残又旧。你哋饮茶可唔可以唔好去嗰啲地方？你去翻啲五星级嗰啲大酒店咯，吓、啊、钱又唔使你俾，咪悭做咩？你话如果变咗其他人见到你入去饮茶嗰坐喺度，周围嗰啲阿叔咦嘘嘘咁，几肉酸。 喂，你讲乜嘢啊？呢啲根本都唔系钱嘅问题，嗰间酒楼啊，对我嚟讲好多回忆噶。饮餐茶啫嘛，你有咩问题啫？就算我嫁咗俾你啊，都唔使一定要出入嗰啲大酒店同埋名店，系嘛？ 你真系唔明，越有钱嘅人咧，越势利，越白鸽眼。你以为冇问题啊嘛？你话冇问题啊嘛？其他人睇当八卦消息咁讲啊，仲有话俾你听，一定喺背后笑你，唔单止笑你，仲会笑埋我。总之咧，以后咧。唔该，你做翻你而家应该有嗰种嘅小奶奶角色，我求下你。啊，仲有啊，我揾咗个司机俾你，你又唔好自己揸车周围去啦，失身份啊！啊，写咗个电话喺度，自己 call 个门口等，叫张生，你叫个老张啦。我哋公司用开靠得住。哎，咁啊，我约咗人开会系咁啊。 太太，你想去边啊？ 我暂时未谂到。 咁不如我车你翻屋企啊？ 唔好，唔想翻去。 唔好意思啊，太太，即系先生吩咐过，如果你冇乜特别嘢要买，就叫我尽早车你翻屋企休息。不如翻屋企啦。 我都唔攰，休咩息啫？同埋啊，我个大人嚟噶啦。几时翻屋企我自己唔可以做主嘅咩？ 不过先生话咧， 可唔可以唔好再提佢咧？佢系我嘅丈夫，唔系我嘅主人啊，亦都唔系我的上司啊！我有自主权嘅，你明唔明啊？ 系嘅，系嘅，太太。喂，喂，系李生。我哋而家冇去紧边度？太太话想又话车我啫。我知，咁我车太太翻屋企啦。翻到去我再。同你报告，系知道知道，拜拜。太太啊，李生啱啱打电话嚟，佢叫我。 我听到，你停埋一边 啊。吓，做咩事啊？ 你停埋一边先啦。 哦。 我自己揸得噶啦。你今日提早收工。 吓、啊？咁样，先生会怪我噶、哦。 你咪话系我逼你噶咯。 咁样。 落车啦，我自己揸得噶啦。 哦，咁你小心啲啊，太太。 知噶啦，拜拜。佢落咗车之后，我一个人坐咗喺车厢里面，天大地大，但我完全唔知道应该要去边。呢架车系新出嘅，听讲值百几万，但唔知点解，我感觉佢好似一部囚车多啲，困住我喺里面，一啲自由都冇。最后我决定今日咩都唔理，我要放自己一日假。于是我决定揸车去新界行下，唔理要啲乜嘢嘅理由，有啲去边度都好啦。最紧要系呢一刻，我系自由嘅。满身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啊。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言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走得更好。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揸下揸下，嗰种孤单嘅感觉越嚟越浓，我嘅眼泪不停咁流。正当我想我纸巾抹眼泪嘅时候，前面突然之间有部单车出现咗，死啦！撞到人添啊！唔好意思啊，你点啊？对唔住，我冇心噶。 我有边个膊头？ 死啦，流紧血！你上车，我车你去医院啦。 咁 冇咁啦，我扶你啊，我扶你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得噶啦，得噶啦， 对唔住啊！ 你讲咗好多次对唔住噶啦。其实谂翻转头，我自己都有责任嘅。我应该揸贴啲路边就冇事啦。 你放心啊，所有嘅医药费嘅话，我都会负责噶。 吓、啊，你会负责啊？ 吓、啊， 咁除咗医药费之外，你估你可唔可以请我食一个汉堡包啊？ 吓、啊， 我讲笑咋。不过呢因为我今日连晏昼都未食啊，我而家个肚呢有啲肚饿。不过呢我知道隔篱有间快餐店，不如一齐食啲嘢啦。 咁我望下个电话，我老公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我应唔应该复咗佢先啊？ 你唔得闲啊？ 哦，唔系啊，好啊，我哋落去食嘢啊。 今日成日去边啊？ 我 点解唔听电话嘅？ 我今日唔小心撞到个踩单车嘅人啊！我赶住个车去医院，所以咪冇听你电话咯。 系啊，点解你要自己揸嘅？你唔系有司机嘅咩？ 冇乜点解啊？我好耐冇揸，我纯粹想自己做翻司机，就咁、是、简单。我好攰啊，有咩听阿胜讲？ 诶，冇人住， 做咩啊？ 呢个系你新司机嘅电话，你依家自己 call 佢。 新司机？何生呢？ 炒咗啦。 点解啊？无端端点解要炒佢啊？ 好问题。我点解炒佢？我叫佢车你翻屋企，佢一个屈尾十自己走咗翻屋企。如果唔系，你都唔会发生车祸啦。 系我叫佢落车噶，唔关佢事噶。你要怪嘅就怪我啦。你做咩要炒佢啫？根本都冇错。 佢梗系有错啦。佢错咩？话俾你听好冇？佢搞唔清边个系老细。我叫佢车你翻屋企，你系叫佢落车，咁佢听边个讲？听你讲。咁我系咪老细？点解佢唔听我讲？听你讲。咁应唔应该炒？ 咁我明啦。 你明咩？ 你系老细啊嘛，你所有人嘅老细啊嘛，你嘅说话人人都要听，你嘅决定冇人可以更改。我同其他人一样，你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嘛，系咪啊？ 又唔使讲到咁 extreme 嘅，毕竟你啊，我老婆唔系我下属。 但系你讲嘅说话，我一定要听嘛，系咪啊？ 如果你一定要咁样讲嘅话，咁我答你系。 OK， 李生，咁我辞职啦。以后你是你，我是我，我亦都唔需要再听你讲。 使唔使啊？系咪玩大佢啊？你唔好后悔啊！你系咪先？ 我话俾你听啊，呢一个系我一生人做得最啱、最开心嘅决定。拜拜。 离婚啊嘛！嗱，我斗领都唔会分俾你，我话俾你听，讲咗先啊！嗱， 你放心，我斗领都唔会要你嘅。我已经攞翻我最中意嘅嘢啦。 咩咁紧张啊？ 系自由啊！拜拜。 挥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不必要眼中有泪流。人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我想好似海鸥飞飞万里，遨游在天上远飞，我